港航亦都讲咧，佢哋嘅地面服务咧，港航嘅全资附属公司嚟嘅。咁啊，但系咧就系因为旅行嘅需求暴跌啦，加上呢个复苏咧就无期啊。咁佢嘅地面服务咧就冇办法咧，就系要做出一个艰难嘅决定咧，就系要停止个营运噶啦。咁啊，对于呢方面咧，大家有冇咩特别意见咧，亦都可以打嚟18723111嘅。咁啊，除咗港航呢个地勤停运之外咧，我哋亦都会倾下关于咧就最近大家都好关心嘅一个变种嘅英国嘅变种病毒一 Alpha 就感染咗嘅17岁少女咧，到底个感染源头啊系在边度嘅咧？咁咧就卫生防护中心就话咧，就前日咧有专家咧就到咗受感染嘅17岁少女啊，就喺天水围嘅屋企嘅寓所里边咧就去视察过嘅，咁咧就检取咗咧60个环境样本啊，咁啊包括咗3个咧就取自患者屋企嘅雪柜冷藏格嘅环境样本嘅，咁咧结果发现到咧就其中有一个泰国进口嘅急冻鳄鱼排骨嘅包装表面咧就有呢个新冠病毒嘅呈阳性嘅检测结果嘅，咁啊但系咧就专家都不断地讲咧就话咧到底今次里边出现嘅咧系人传俾个物咧，有阵时物傳人咧咁呢個咧就似乎專家都仲未有定論嘅，咁但係大家似乎咧都傾向於咧就係用咁嘅方式物傳人咧個機會就相當低嘅，咁但係點解會出現今次咁樣嘅感染咧？咁嗱，而到現在為止咧，呢個17歲嘅少女咧就追查到咧就主要佢媽媽啦同埋佢嘅家姐咧就3個人咧係染疫嘅啫，暫時又未有新增個案嘅，咁到底點解出現咁嘅現象咧？咁大家如果想參與嘅討論咧或者講我哋意見咧，亦都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咁我哋另外仲有一个话题想同大家倾下嘅咧，就系关于咧就系医管局咧就系唔发俾一啲紧急应变嘅特别津贴咧，俾一啲前线嘅员工嘅。咁咧就个背景就系话咧，就医管局咧就为咗应对新冠疫情咧，就喺旧年嘅2月24号咧就设立咗一个紧急应变嘅特别津贴嘅，就向一啲咧紧急应变级别下边执行呢个高风险职务嘅员工咧，就发放呢个紧急应变特别津贴。咁但系有啲报道就话咧，有啲公立医院嘅基层员工就话咧，佢哋嘅工作咧虽然系经常接触呢个怀疑啊，同埋系确诊新冠肺炎嘅病人，但系因为工作地点咧未被界定为高风险区咧，就医管局方面咧就拒发津贴嘅。咁啊就当然佢哋就觉得相当不满啦。咁如果你都系呢个医管局呢方面嘅员工咧，咁或者咧都比较清楚呢个议题嘅话咧，亦都系欢迎你啦，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一阵间咧，我哋会就住刚才讲嘅3个议题咧，就分别请我哋嘉宾咧同我哋参与讨论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咧，我哋翻嚟再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每个星期萧叔都收到很多跟英文发音有关的问题，我们一连几集就跟大家解答一下发音，英文发音尤其是英式英文发音上的疑难。今日咧，听众嘅问题咧就系咧 read 阅读 read， 同埋 to get rid of something 嗰个 id read to get rid of something 就系去拎走一啲嘢或者去摆脱一啲嘢啦。嗰、那个分别喺边 ？read 咧，我哋中间嗰个 vowel 咧系个 e 音嚟嘅。咁我哋读嘅时候咧系会紧张少少啦，嗰条脷嘅肌肉咧系会 contract 得比较用力啲嘅 ，read read。read， 而 id 咧系 read read read，id 嗰个 vowel 咧系一个 e 一个松多少少嘅 vowel 嚟嘅。OK， 最主要分别唔系长短啦，其实长短唔系争好远嘅啫。read one more time， read， id 系 read read read read and read read read and they're completely different。OK，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會同大家傾幾個近期都幾熱門嘅話題。咁其中第一個咧，先開始傾下咧，就關於港航嘅。咁啊，就係香港航空嘅地面服務咧，就已經宣布咗啦，就係7月1號咧停運嘅，並且會遣散咧大概240個員工。咁啊，就公司話咧，希望保障一客户咧過渡期內咧嘅服務咧，喺機場服務咧能夠繼續維持啦。咁啊，今次裏邊呢個裁員咧都引起好多嘅關注，咁包括咗呢個航空業嘅前景啦，同埋呢啲被裁嘅員工咧，佢哋係咪得到一啲足夠嘅補償咧？咁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或者係講下你嘅意見嘅。咁好啦，咁到呢個時間咧，不如先請第一位嘉賓咧，就係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主席李永富同我哋傾下嘅。啊，李永富。 是你好，是。 是啊，你好啊。是啊，我啱听讲返呢，就港航嗰度就宣布咗啦，话要即係地面服务呢就7月1号会停运啦。咁遣散呢就240个员工都几多喎。咁你哋嗰度而家暂时知道呢就嗰、那个安排会点样啊，知唔知道，即係包括啲赔偿啊等等各方面。 赔偿方面呢我哋就问过嘅。咁啲员工反映呢就係公司要会按法例就係遣散嚟到去处理。咁会唔会有额外呢？咁佢哋反映呢就係冇嘅。咁依家最大嘅问题呢就係佢哋突然之间会冇咗份工呢，咁佢哋有啲係家庭支柱嚟嘅。咁佢哋又担心嚟緊搵工嗰方面嘅问题。 你哋喺事前会唔会都有估计到呢？因为其实个航空业即係由呢个新冠疫情开始都到而家都拖咗年几啦。咁你哋有冇心理准备呀，今次呢个咁大规模嘅裁员？ 其实就突然嘅呢个消息。 突然嘅、 啊。因为其实大家一直都喺度讲为咗呢个航空業，我哋一路咁樣捱緊，就係個毛巾價嗰樣嘢。咁我哋其實都啲員工都捱得好辛苦下嘅。咁突然之間公司要結業咧，亦都係好傷感嘅事嚟嘅。 咁公司嗰度有冇同你哋曾經傾過，譬如話可唔可以有啲其他嘅安排，譬如甚至係可能動薪或者係等等咁，有冇同你哋傾過下，可唔可以除咗裁員或者遣散之外，做一啲其他安排咁，有冇咧？ 呢、這个事前亦都冇讲过嘅，咁、其实佢一讲就已经系要公司结业啦咁样。咁同埋佢话有部分会系留翻喺公司内部嗰度嚟到去吸纳翻。咁但系呢个人数都系百，好似佢讲话好似话百几。咁所以其实都对大部分嚟讲都其实系一个几大嘅问题嚟嘅，即系令到佢哋嗰个家庭收入。 系啊，即系我谂大家听到啲消息嘅，都觉得好伤感噶，即系尤其是咁嘅，即系就业前景气氛之下。咁但系李永富嚟，我想问一下啦。咁其实而家嘅香港航空嗰个现状啊，提供嘅服务咧，同譬如话正常情况之下咧，比较啊，个服务大概得翻几多成到啊？ 哇！這个我谂即系咁样咁讲咧，就系话15%-20%都已经系估，已经系高估噶啦，可能系。 有边啲航线或者系点样？即系运营运紧嘅做边啲航线咁样咧？ 营运紧嘅主要其实都系台湾啊，嗰啲啦，同埋有啲系其实有时都主要都系做货嘅，就变咗其实客量亦都系少嘅呢方面。 主要台湾啊嗰啲地方 系 啊。嗱，货运你睇到提过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咧，喺咁呢次个新冠疫情之下咧，就好多人即系网上购物啊，或者系即系等等嗰种方式咧，就转变咗嘛。咁同埋咧，要寄要有好多运输正常可能唔得咧，要空运啦。咁会唔会系话货运虽然冇乜啫，但系即系客运嗰方面唔系好得啫，但系货运会唔会可以补充到噶？其实即系补充到其中一部分嘅客运损失噶。 呢、這个可以嚟到去帮补营运上高嘅一啲嘅支出，咁但系如果整体嚟讲咧，我哋即系都可以以一个整体数字嚟到计睇啊吓，咁其实最 高峰嘅平均時期係1200多班航班，依家都係得講50-60班航班。咁其實喺整體個數字嚟講，比起我哋1997年嘅時候有200多班航班咧，都未及得上。咁但係人手之前就已經係其實我哋係用緊1200多嘅人手嚟到去，即係嗰個航班嘅數量嚟到去做嗰個人手。咁其實一路依家咁跌落嚟，其實經過好多公司嘅無薪假裁員啦，咁其實已經係減少咗好多噶啦。咁但係我哋有啲同事都反映就係話，其實佢可能翻一日入面，咁其實處理可能一兩個航班，咁其實佢哋都即係知道捱嘅。咁但係捱到幾耐咧？咁但係呢個。大家都冇底，其实呢样嘢。 系啊，李永富，你听讲话系1200个班次咧，系讲紧航班系最即系、就是、最顶峰嘅时期啊嘛，即系讲 系啦，冇错系。 咁而家系得翻50-60。 系啊系啊，即系每一日个 相差好多， 都唔同嘅，系啊。甚至乎我哋搬机场嗰阵时候，我都有200多班航班。 是。咁你哋所知道咧，而家譬如话咁嘅情况之下咧，即系公司仲会唔会有再有裁员噶？你有冇听到啲消息？ 暂时就冇嘅，因为佢依家都即系啱啱香港航空都裁咗员啦，因为佢320唔飞啦，咁嗰度其实都已经系减咗部分人，即系又放咗啲个大薪假啦，咁样。其实都暂时啊，大家都系用一个保守嘅计算嚟到去营运噶啦，依家就。 系啊，李永富，我都睇到啦，啲报道讲紧咧，就话呢个香港航空咧都曾经系尝试过恢复呢个业务嘅，咁但系咧就唔成功啊。咁啊，呢个系咩原因？同埋你可唔可以讲多少少个背景？点解系话尝试恢复嘅成功？ 嗱，好似之前啦，咁大家都期望有嗰、那个旅游泡泡啦。咁其实新加坡啊，嗰方面亦都两次，一次就系香港呢边疫情嘅反弹啦，咁同埋一次就系五月嗰个新加坡嘅反弹啦。咁两边都系受到两次都受到影响。咁其实啲嘢就安排好晒嘅。咁咁突然间刹停晒啦，咁样。咁所以其实都有啲措手不及嘅，有啲亦都系。 即系话系其实想恢复，但系咧就可能个客观环境就做唔到啊等等。 系。 当时你哋觉得个前景主要都系同新加坡嗰个旅游气泡系有啲机会可以令到有啲恢复到个业务啊咁样。 即系起码都可以提高翻少少嘅客运量嘅时候咧，咁多啲翻啲嘢做嘅时候，咁起码公司嘅收入啊，咁可以提高翻嘅时候咧，咁对员工嘅保障都大啲啦，咁样。 咁你哋估计而家其实成个即系航空业咧，几时会先有啲机会睇到复苏嘅机会咧？ 依家暫時我哋都評估唔到，因為其實個疫情反反覆覆，加上變種嗰、那個問題啦，咁其實個疫苗依家歐洲又話好似自己都煞停咗嗰、那個開關啦，英國，咁所以其實今次內地嗰個又突然之間有啲變種嘅無症狀感染啊，咁樣其實都喺呢個疫情上高反反覆覆，我哋就變咗好難去睇到嗰個曙光啊！依家就變咗， 即係暫時你都覺得未必有咩機會，短期內都可以恢復翻一個比較正常嘅狀態。 係啊，能夠即係上翻去我哋搬機場前嘅，都已經係一個好對我哋嚟講都覺得係一個好理想嘅情況嚟㗎啦。 咁系啊，李永富，咁你有冇又同翻管理层系曾经会接触过咧？即系解决下譬如话公司呢个长远啲嘅发展问嘅机会啊，或者系个点样解决个问题？譬如话譬如另一间嘅航空公司，譬如国泰咁啦，咁都同政府去倾到一啲即系财务嘅注资啊，支持个营运。咁你譬如话有冇同呢个管理层嗰方面倾过咧？因为管理层有冇俾过啲咁嘅信息你哋咧？即系话可能同政府可以倾一啲咁嘅计划啊？咁有冇咧？ 大家都一直都有同政府嗰方面咧，即系唔同嘅渠道啦，嚟到去争取嘅，其实就即系资方啊，同埋我哋都有。咁依家最主要嘅就系话，政府除咗喺嗰个即系帮企业营运减少佢哋嗰个一豁免咗一啲泊位啊或者其他嘢之外咧，我哋就都希望就係話睇下政府嗰方面仲有啲乜嘢嘅措施係可以協助到業界咯。 暫時你有冇聽到啲咩消息咧？即係或者你管理層有冇同你講，或者一段時間之內有咩方案可以幫助到渡過而家個難關咧？ 其實暫時都未有，即係大家都睇等觀望緊，其實就係大家都 係。好啊，咁 出手 系，系啊，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啦，李永富， 好， 系啊，啱同我哋倾嘅就系香港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主席李永富，咁我哋倾紧嘅咧就系呢个香港航空啊，咁咧就话咧就七月一号咧就佢哋嘅地面服务咧就会系要停运噶啦，咁要遣散咧240多个员工嘅，咁啱同我哋倾嘅咧就阿李永富讲翻咧就似乎而家个航空业咧都基本上都几难咧，短期内咧可以见到个复苏嘅机会嘅，咁我哋稍后翻嚟咧会倾同大家倾另一个话题，讲关于个变种病毒呢个少女啊，到底点样传染嘅咧，咁我哋先听下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连续第九日并冇录得本地感染病例，初步阳性个案少于5宗。新增嘅输入确诊患者系一名45岁男子，并冇病征。佢对变种病毒 GN501Y 嘅检测呈阳性。患者系一名船员，寻日从斯里兰卡抵港，喺香港期间并冇落船，现时已经离开香港。另外，衛生防護中心昨晚接獲澳門衛生當局通報一宗懷疑復陽個案，涉及一名18歲男子，是去年12月16日的本地確診個案，其後康復出院，患者在星期日的病毒檢測結果呈陰性，同日經港珠澳大橋口岸入境澳門，在當地接受醫學觀察期間，尋日被驗出對病毒檢測呈弱陽性，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密切接觸者入住檢疫中心，他住的薄扶林華富村華珍樓納入強制檢測公告。首宗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的案件今个月23日开审，今日在高等法院进行审前复核，法官发现辩方律师团队额外加入一名资深大律师和一名大律师，质疑两人是以法援抑或私人方式聘用。辩方早上说两人是以免费义务性质协助审讯，法援处就说只同意在审讯中资助一名资深大律师和一名大律师，不会以公帑额外资助其他大律师，亦希望只由原定获批的辩方律师团队参与审讯。辩方最后决定额外的资深大律师和大律师会离开辩方团队。法官欢迎辩方的决定，指出早上提出的质疑是为了被告的公平审讯，担心新增私人律师团队会有潜在利益冲突。澳门特区政府宣布设在台湾的澳门经济文化办事处将在6月19日起暂时停止运作，在办事处暂时停止运作期间，将会透过旅游局设立的24小时热线处理一般查询、在台澳门居民服务事项和求助个案，以及向台湾居民提供与澳门相关资讯。

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6月16日朝早10点。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刘光源在一个研讨会致辞的时候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反外国制裁法是反制外国制裁措施的必要之举。 The legitimate rights of the Chinese people are not to be undermined. The historical trend towards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CPC leadership is not to be stopped. 11点半，政务司司长张建中说，检视法援制度工作已经展开，预计今年第四季完成。 政务司司长办公室和法援署现正是检视现行的法援制度下面有关司法复核的申请方面，在行政、分配案件、选出律师等操作细节的工作，同埋会尽快就具体的建议咨询法律援助服务局，同埋向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是汇报的。 下午1点， 在目前来讲，台山核电站的营运，我们得出的资料都表示是安全运作的。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回应台山核电站安全事宜的时候表示，核电厂的运作和通报都是符合标准。 实际的核电运作情况呢，当然呢是会由国家核安全局以及广东省核应急办里面呢，他们有一系列的标准去确保到呢核的营运呢是符合安全标准的。这个呢都是符合国际的做法的。有关的资料呢，如果是涉及到需要去通报的呢，是会按住标准去通报的。 本港新增1宗新冠病毒输入个案，另外有一名康复者抵达澳门之后检测呈若阳性，他居住的华富村华珍楼纳入强检公告。 自由风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倾另一个话题嘅，就系讲紧咧，就十七岁嘅少女咧系感染咗呢个英国嘅变种病毒 Alpha 啦。咁啊，但系咧就个源头都系点样嚟咧？咁啊，似乎啲专家仲喺度继续即系追踪紧嘅。咁啊，最新嘅情况咧就话咧，就喺呢个少女嘅屋企里边嘅雪柜啊，就揾到一个急冻嘅鳄鱼排骨嘅包装表面咧，就对呢个新冠病毒咧呈阳性嘅。咁但系到底呢个系咪就系个源头咧？到底系个物传咗俾呢位少女咧，即系物传人咧时？是一个少女触及到这个物件而将病毒摆在里面上面呢，这个就似乎专家还是继续研究的。大家如果对今次这个话题有兴趣，欢迎你打来1872311跟自由风倾一下。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就请来一位专家也跟我们参与这个讨论，就是呼吸系统科的专科医生梁子超。梁子超你好。 陈生你好。 是你好。啱啱讲开呢，就最近呢呢个新闻呢，即係集中嘅疫情里面呢讲緊呢个呢，就係感染咗呢个英国变种病毒啊，呢位17岁少女呢个源头啊到底点样嚟呢？咁梁子超啊，想话问一问你啦，咁到底其实搵到呢个急冻嘅鳄鱼排骨呢个包装里面呢，其实有系由佢传俾少女多啲啦，就少女传俾即係嗰个即係所谓触及到呢个表面而发现到呢个病毒嘅阳性呢，边个方面嘅机会大啲咧？其实， 我谂嗱，而家咁净系得表面嘅样本咧，其实真系决定唔到。如果你讲可能性咧，就当然系话嗰个病人污染嘅机会就远高于其他啦。其实佢采样嗰阵时候，佢冇讲到咧，佢有冇攞埋呢个样本嘅内部嘅一啲嘅标本有冇中咧？因为如果你系唔净止系出边，如果内部都有污染咧，而嗰种病毒亦都系话亦都有搵到 N501Y 咧，咁你就系话嗰个 可信性是由于那个即是核食物源那个可信性就会高过而家呢、 嗯、 因为而家你只能得表面亦都不知道有没有变种。 嗱、 嗯、你生不生呢这样东西就不是说一个重点，因为而家生不生不是等于他一个月前之前的病毒生不生啊。咁同埋你的实验室做不到是不是一定没有传染性呢，冇人够写包单嘅。咁、 嗯、 我想最主要就是说佢要真係睇下佢呢個樣本入面呢個內部度有冇一啲掂唔到嘅地方，同樣都有污染呢，呢個病毒係咪係即係牽涉到嗰種變種病毒呢，個雪櫃入面有冇其他啲嘅外來輸入嘅一啲食物可能會係污染咗呢個咁嘅包裝呢，我哋其實而家全部都未知、 嗯、 我諗要喺佢進一步即係話分析啦。不基本上如果是真的处理啲食物样本呢、 嗯、 最好都是话是多重抽样，就唔好淨係做表面啦，内部都做呢，咁、嗯、就变咗就唔会，如果你内部有污染嘅，咁你就会比较上係有一个证据，即係话佢有一个即係话係真係个有个食物源嘅污染啦。咁、 嗯、 而你呢个情况而家咁呢，就真係要睇返呢佢呢一个批次嘅整体嗰个嘅传播链啦，究竟佢哋喺当地嘅工厂度最近有冇爆发呢？咁、 嗯、 而佢哋本身嚟到香港嗰时候嘅处理一啲嘅地方啊，工作人员啊，有冇一啲系譬如话被污染或者受感染嘅迹象呢？咁呢啲同埋同一个批次嗰啲有冇其他标本又同样受到污染呢？如果我哋嗰啲地方全部都系揾唔到嘅话呢，咁我自己覺得就話絕大嘅可能咧，都係話係嗰個病人自己污染咗，因為屋企都有三個個案啦。係、嗯、 啊， 係 啊。 咁而喺一個雪櫃度咧，其實嗰啲咁嘅殘餘病毒咧，由於喺個低温度咧，佢係冇咁容易係呢個病嗰啲核酸咧係可以保持係相對穩定，可能數以月計嘅。咁、 嗯、 變咗咧，你就唔同喺個濕温度咧，你一來會洗啊出邊嗰啲，就算你唔洗。佢喺個自然環境度咧，都會比其他入邊生物入邊牽涉到微數咧，係好快咁將其他核酸分解咧，我哋好多時都驗唔到嘅。 係、嗯、 咁，但喺雪櫃就可以放得好耐咯。 嗯，係啊，林志昌話想問一問咧，嗱，即係專家而家咧，即係似乎都傾向於就係物傳人咧個機會係低嘅。咁但係咧，就大家知道咧，疫情期間咧，好多人買完嘢翻去咧，都其實都要清潔嘅，即係驚啊嘛，即係唔同啲人掂過咁樣。咁其實呢方面嘅清潔要有幾？小心去做咧，即系话，因为如果物传人机会又唔系好大咧，咁呢方面其实我哋系咪即系点样日常处理啊？譬如你外边买咗啲嘢翻嚟啊，当佢做保存嘅时候等等啊，咁应该呢个消毒或者洁净嘅程序啊，应该要做几多咧？ 嗱，我谂我哋首先睇睇个物传人嘅风险系有几大，同埋实际上佢主要牽涉到影響咩人呢？ 嗯， 因为你从佢本身个生物学上个可能性嚟讲咧。因为嗰个病毒呢其实喺个体外呢佢其实冇新陈代谢。佢、 嗯、 能够所谓存活呢就指佢嗰个结构会唔会稳定。 嗯。 咁但係喺个低温环境嗰时候呢其实无论喺物理上或者化学上嘅所有嘅反应呢都系会减慢呢。 嗯。 佢系可以系数以星期计甚至乎数以月计呢、嗯、年计咁样可以系保存到喺度。咁變咗咧，嗰個生物學上嘅可能性其實係存在嘅。 嗯。 但係調翻轉頭咧，全球我哋疫情都有咗年幾啦。咁就係話，就算去一啲好低風險，即係話係已經清咗零嘅地方， 嗯。 佢哋理論上咧，其他嘅傳播少咧，佢係比達最大機會係揾到呢啲冷凍鏈輸入嘅個案地方咧。其實咧，唯一有啲嘅可疑嘅個案咧，其實喺新西蘭有內地都好咧。嗯，嗰啲都係牽涉到一啲嘅處理嗰啲嘅即係啲冷凍鏈嘅工作人員咧，直接傳俾消費者咧，暫時都未見到有確切嘅個案。 嗯， 所以嗰個喺流行病學上咧個風險其實就係相當低嘅。咁、 嗯、 但係咧，始終咧就係話就係大家會有擔心咧，呢個當然咧理解。咁、 嗯、 亦都係政府嗰個把關啦。即係話你本身個檢測咧，我哋香港雖然話做咗幾萬個陰性咧、 嗯， 其實幾萬個嚟講，相對我哋嘅咁龐大嘅輸入、 嗯， 其實幾萬個真係做得比較少嘅、 嗯， 啊真係少。同埋第二樣嘢咧，就係話我哋對一啲嘅譬如話其實呢啲嘅冷凍鏈嘅工作人員嘅嗰、那個譬如話個感染控制嘅工作環境啊，同埋佢哋嗰個健康監察似乎都做得緊啲、 嗯， 千祈唔好咧又係重犯同一個錯誤咧，打完針咧你覺得係同譬如啲即係話係嘛？ 刀槍不入嘅， 都係要做翻功夫 噶。唔使檢測嘅咧，咁因為佢哋係一個好重要哨崗嚟嘅，你打完針你就唔去驗佢咧，即係話你根本上就唔揾人放哨，你根本上個城牆冇人放哨，傳入咗嚟都唔知咁解嘅啫。咁嗰啲可能佢哋真係去睇睇啦。咁同埋呢個個案咧，既然你驗得雪櫃嘅，你又揾到陽性嘅，咁你一定要窮追猛打睇下成個輸入鏈嗰度有冇其他嘅個案，你能唔能夠確立呢樣嘢？確立咗，咁你要通報為即係世衞啊，同埋世界啲漁農組織，因為佢哋就係覺得就呢個風險係好低嘅，大部分地方都唔建議你需要做乜嘢。不過香港同埋內地咧，我哋都建議就最緊要係處理呢啲冷凍輸入嘅食物咧，最緊要係同其他嘢分開，唔好俾佢污染你對手或者係。即係你最緊要洗手完咗之後，同埋咧，仲有環境入邊咧處理完嗰啲地方咧就要清潔。如果你係即係處理嗰陣時候，最好都係話係拆咗個外包裝咧，係小心拋棄，即係丟棄佢啦。如果有啲對外包裝你係唔能夠拆嘅，咁你清潔佢有時都未必真係咁容易嘅。譬如話你就算係酒精咧，你冷凍的情況咧。亦都好多露水，有陣時未必夠濃度。你用番鹼又搞到就好多時食物，好多人又唔想咧。我諗你如果換唔到個外包裝咧，你可以揾一啲保鮮袋啊包住佢，咁然後咧唔好俾佢喺個雪櫃度污染其他一啲嘅食物咧。如果你再攞翻出嚟嗰陣時候，小心處理內部嗰啲，亦都係話最緊要注意個手部清潔咧，那個風險咧其實係會係相當低嘅。同埋第二樣嘢就係話最緊要。就話嗰啲食物咧係要煮熟食啦，咁你就話唔好喺個處理過程之中咧係污染咗，都你清潔唔到嘅， 就安全啲啦。 呢兩最緊要啦。 係梁志超亦都想問一問咧，嗱，今次裏邊呢個17歲少女咧，暫時為止咧，只係發現到佢媽媽啦，同埋佢個家姐就三個人染疫嘅啫，暫時就未有新增個案嘅。可唔可以講咧？就話佢今次呢個傳染鏈啊、傳播鏈啊，暫時就到呢度為止啦。就可唔可以咁講咧？或者話點解今次呢個傳播又唔係好大規模喎？咁點解個現象 我諗就咁樣啦，呢、這個個案咧，佢嗰個計法嗰啲嘅個案，呢、這個個案傳染出去嗰啲咧，似乎呢個家庭咧都係有事嗰陣時候咧，佢哋都係早去檢測，所以我哋就唔見到呢個家庭有一個大型嘅計法先傳播出去啦。但佢個傳播源個零號病人中間有幾多個，譬如話傳輸點咧，又俾到佢中間有冇分支喺社區度傳咧？我哋如果係隔咗而家大概兩個禮拜都見唔到咧，我哋只能夠講咧，就話喺我哋而家嘅個案發現系統咧，如果佢係有病徵嘅個案，或者係佢產生一啲嘅群組式傳播個案咧，我哋喺而家我哋個案發現系統應該係有機會揾到，而家揾唔到咧，即係表示咧，佢中間可能呢啲傳播鏈咧係比較上一啲比較係低效啲冇病徵嘅隱性傳播。佢有機會咧，係喺我哋嗰個嘅話個社區嘅，譬如話我哋嘅社交距離啊，同埋個人衞生嘅比較好嘅情況咧，係會自動斷裂嘅。咁但係我哋都係起碼可能都要等多另外一個禮拜啦。起碼你三個禮拜、三個傳播周期之下咧，我哋仍然喺我哋嘅系統入邊都發現唔到其他嘅個案咧。咁嗰笪大致上個風險係會過， 先至叫做。稳阵啲，我哋叫做吓， 嗰就叫稳阵啲。但当然呢个世界系冇绝对嘅，之后入边我哋仍然都系要再去小心去睇睇嘅。 明白，唔该晒先啦，梁志超啊，系啱同我哋倾嘅就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志超嘅。咁我咧要先休息一阵啦，翻嚟咧会再倾另一个话题。 手下留情广播剧《雨后彩虹》。 自从妈咪喺2003年因为沙士走咗之后，阿爸一个人凑大我哋四个仔女，二老阿峰变咗个冇嚟搭讪嘅人，三妹阿雪一个人孭住头家，搞到压力爆煲，细佬阿朗仲喺 B B 嗰阵就俾沙士带走咗妈咪，一场突如其来嘅疫症令我都变成被炒鱿嗰个。 雨后彩虹，6月16号起，逢星期三晚9点半，手下留情节目时段内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咧，我仲有一個話題想同大家傾嘅，就係、是、呢醫護人員咧就話咧，就醫管局咧就拒絕發放個緊急嘅應變特別津貼俾佢哋啊。咁呢個特別津貼咧就喺舊年嘅2月24日咧就由醫管局宣布嘅，咁就話咧喺一啲執行高風險職務嘅員工裏邊咧就會發放呢個緊急應變津貼。咁但係有一啲嘅員工就話咧，就佢哋雖然咧嘅地點啊，即係工作嘅地方咧就經常都有機會接觸到一啲新冠肺炎嘅病人嘅，但係因為個工作地點咧未被界定為高風險區咧，就呢個醫管局咧就拒絕發呢個津貼嘅，咁佢咧就覺得咧就唔公平嘅。咁啊，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都熟悉咧，或者你都可能係醫管局嘅一員咧，處理過呢啲咁嘅情況，或者咧都係其中佢哋咧即係應該有津貼，但係點解又會覺得冇咧咁？咁歡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呢個時間裏邊咧，我就請嚟咗一位醫管局咧就運送病人助理啊陳先生咧同我哋傾下嘅。陳先生你好。 喂，大家好，陳生你好啊。 系啊，你好啊，我哋啱才已经讲开咧，就话你哋都觉得咧，就系因为咧，就你哋其实都经常会接触到一啲即系怀疑或者确诊嘅新冠肺炎病人噶，但系因为地点啊嗰方面未被界定系高风险区咧，就冇嘢津贴嘅。可唔可以同佢讲下个情况其实系点样嘅？ 咁今次咧个新冠个病毒咧，咁我简称肺炎啊，喺全球咧就好犀利嘅。咁喺公立医院咧有。同事啦、醫生啦、護士啦、護理咁樣，同埋支援服務同事都有份參與呢、這個，即係呢個抗疫嘅工作量大咗嘅。 係，咁你哋睇講緊嗱，我哋一路講緊咧，就話政府會發呢個緊急應變特別津貼啦。咁但係有呢、這個，即、就、係、是、你哋有啲員工咧，即係尤其是啲基層員工咧，就因為個地點嘅問題咧，就冇嘅。咁呢方面嘅員工其實牽涉到有幾多人啊？ 咁我嗱，我淨計我自己個醫院，其他醫院我就唔好清楚啦。我諗到粗略估計，我間醫院都起碼都接近200人咁滯噶。 200人。咁你個工作咧就係點樣嘅咧？就係、是、運送呢啲病人嘅。 係啊係啊，咁我個工作咧個性質咧就係、是、負責即係電梯運送咁樣嘅。咁平時嘅工作就係、是、急症啦，即係嗰啲急症嘅病人啦，同埋嗰啲傳染病病人。咁樣咯，咁啊而家近排跟新冠疫情啦，喺上年到而家，咁啊額外再要做埋呢啲工作咯，咁樣啊。 咁聽你咁講咧，陳先生啊，即係其實你都係有風險嘅，即係因為你好多時都會接觸到即係病人，或者甚至有啲唔知噶嘛嚇，即係你運送過程。咁啊，譬如話醫管局嗰方面啲管理層有冇同你傾過，或者佢有冇解釋俾你，即係點解喺咁樣嘅工作性質下邊都唔發放呢個緊急應變嘅特別津貼咧？ 咁喺上年啦，咁啊，局方啊，出嗰份面冇就话只系急症室同埋传染病房工作嘅同事就会发放，仲有其他咧唔喺个指定工作咧，要点样做都系冇噶啦。 即系只系得两类，急症同埋呢个传染病房。 系啦，嗰阵时上年嘅吓。 呢啲津贴通常大概有几多到嘅咧？发到俾啲员工。 咁、那个津贴话500蚊一日啦，咁同埋酒店嘅住宿咁样啦，安排吓。 咁就住呢件事里边咧，有冇继续同呢个医管局嗰个管理层系倾啊，或者系继续争取咁样有冇啊？ 有啊，我哋有反映过，亦讲过我哋嘅心声俾佢听，但系始终都系好，我感觉好敷衍我哋咁样咯，即系都系冇噶啦，都系冇噶啦，口讲就有，即系口讲就好认同我哋工作啊，有份抗疫嘅，但系始终都系冇咁样咯。 是啊，陈先生，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即系医管局咧，即系我哋讲紧，即系因为新冠疫情之后咧，都要处理好多呢啲病人啦。其实一个工作量啊，或者同埋个环境嗰方面有冇咩变化咧？其实呢年几嚟， 变化当然大啦。咁啊，平时做嗰啲都冇咁辛苦嘅，都系辛苦。但系现在嚟讲咧，咁我呢个疫情嚟讲，我哋要着嗰啲 PPE， 而家大热天时咁样，着住啲保护衣啊 ，M95 咁大汗揼细汗咁，咁啊又要。接送我哋啲病人啊，确诊嘅病人或者怀疑病人咁样上病房，咁呢个 lift 度大家都知道好密封嘅，好细嘅。虽然话唔系话好长时间，但系始终都系好大机会感染噶嘛。你明唔明我讲咩？ 系阿陈生，你哋运即系帮运送嘅时候咧，譬如话你头先都讲咧，有啲系确诊嘅。咁确诊嗰啲嚟讲咧，你哋知唔知道噶？即系运送嘅时候， 其实医生咧根本就全部医生一定系100% 跟住 confirm 咗噶啦，知道咗噶啦。佢未 confirm 咧，都係懷疑性質咧，都我哋都係傳到上噶啦，都當係真咁做噶啦，都係真咁樣做噶啦嚇。 全部都佢哋入院咧都要经过急症室啊、医生啊，咁啊经过打排版嗰啲同事啊，咁样通知我哋就开始做嘢噶啦。 即系你哋运送嘅时候，其实都知嘅系嘛？即系如果有啲系确诊咗嘅话咧， 知道晒，一早知噶啦吓。 系咁，每日嚟讲，譬如话你工作一间咁计啦，要运送嘅呢种咁样，譬如话怀疑或者系确诊咗嘅新冠病人咧，有几多到啊？数目大概？ 咁高峰期都有20个以上嘅，唔系一间喎，一间八个钟头一间都有20个以上嘅，你上上落落噶嘛，咁样吓，你照镜啊检查咁吓。 系，你正如头先讲啦，譬如有啲你运送嘅时候，可能都知佢系即系感染咗噶啦，咁有冇特别嘅防御俾你哋嘅？ 咁保护衣啊，咁样咯，保护衣啊，口罩咁咯，同埋有啲同事啊，即系保安同事啊，都会开下路，帮下手，大家齐去做咁样咯，吓呢个 case 咁咯。 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啊，陈先生。 好，唔该晒。 系啱同我哋倾嘅就系医管局咧运送病人嘅助理啊，陈先生嘅。咁佢讲紧嘅题目咧，就系医管局咧就话会咧系发放呢个紧急嘅应变特别津贴嘅。咁但系有啲基层嘅员工就表示咧，就佢哋嘅工作咧系经常接触到系怀疑啊，同埋或者咧确诊嘅病人嘅。咁但系因为工作地点咧嘅未被定为系高风险区咧，就当局咧即系医管局咧就拒绝发放嘅津贴。咁啱啊，陈先生同佢讲过咧，佢每日咧运送嘅病人都唔少嘅，都有成大概可能有20个左右到嘅，咁我谂就住呢件事里边咧，你都查询过咧，咁医管局咧嘅发言人咧就一个回复俾我哋嘅，咁佢就话咧就员工嘅工作地点咧就并不限于急症室或者系隔离病房，咁医院联网总监咧就会按实际情况咧考虑同事在不同嘅情况下咧进行高风险嘅临床工作，决定发放有关嘅津贴咧与相关嘅员工，例如在院外为检疫市民抽取样本嘅员工，亦都会发放咧。呢个津贴嘅，咁医管局自己强调咧，就话好重视员工嘅意见咧，与员工对呢个津贴嘅问题有怀疑咧，可以同部门嘅主管咧，同佢继续沟通和跟进嘅。咁好啦，咁到呢个时间里边咧，要先听听交通同新闻啦。咁啊，翻嚟咧会继续自由风嘅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有外村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全线解封，但一带的交通仍然都是非常繁忙的，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蝴蝶湾公园，附近一带包括是青云路、明琴路、杯道路和龙门路等等的交通亦都是非常之繁忙。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下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的车龙排到芜湖街，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现在排到去观塘道接近企业村。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控股596.5跌3.5，美团288.8跌13.6，比亚迪股份206跌18.4，阿里巴巴203.4跌3元，小米集团27.95跌2元，中国平安79.25跌4.5，盈富基金28.8跌2元，吉利汽车22.15跌9.5，药明生物116.9跌4.1。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都和环球、信源企业集团、顺泰控股、新神动力、捷龙控股。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浙江联合投资、恒伟集团控股、裕德国际控股、宝德国际发展。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763，日元109.96，瑞士法郎0.899，加元1.218，人民币6.398，英镑对美元1.412，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5，港金是报17,220元，比上日收市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57.41美元，卖出价1858.23美元，港汇指数100.35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伟华中心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就仍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接近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多实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在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啦，排到去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过了电话机楼，九龙入口这边啦，龙尾就过了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较早时啦，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曾经有交通意外，清理好噶啦，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上二道。反方向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道方向嘅车龙啦，就一路排到去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反方向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呢一段多车，龙尾排到九龙城回旋处。新界方面，普通道去大网仔方向近西贡市中心那段咧都是车多繁忙噶，龙尾一路排到去康湖居。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市中心那段比较多车啦，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那段车多繁忙，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的龙尾现在排到过了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怡。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例如交税、交差饷。 即刻下载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简单登记步骤就用得。 想了解多啲，上 imsmart.gov.hk 啦。 使用智方便，生活新体验。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人的一生之中必然遇到障碍，怎样跨越才好呢？乐观、悲观、积极、消极等等不同的性格，对冲破障碍有什么分别呢？怎样避免或者减低障碍出现的机会，从而顺利达到目标？林以乐同嘉宾屈伟豪博士一起讲适应真的障碍。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户己户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至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走出原本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那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 可以好接近。過度嘅強調自由咧，就係一個自私嘅表現。 我哋都要係開始咧，係去適應一個新嘅常態。 我哋每一個人做好我哋應該做嘅嘢，嗱呢個係我哋香港人嘅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景祥，評論員洪慧文。 自由風回來會跟大家談一個就是真的大的題目，非常大，而且牽涉香港的整體發展，而且甚至是未來可以講緊是以十年計的發展規劃的。那就大家可能有留意到，就今天有某張報紙就專訪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那特首就主要講的話題就是講關於新界北的怎樣發展。因為新界北的發展就據這個行政長官的講法就話就是香港要融入大灣區，城市規劃亦都要改變思維。咁佢就話到咧，就新界北嘅規劃嘅交通網絡咧，就過去太過集中於往返香港市區。咁將來融入大灣區之後咧，就要增加跟呢個福田啊、羅湖咁等等嘅地方嘅聯繫啦。咁好啦，咁今日我哋嘅嘉賓係洪慧文啊，洪慧文打下招呼先。咁咧就特別要介紹下你出場啊，兼咧就係雖然你都已經出場好耐啦，就今日講嘅話題，我相信你應該就好熟悉嘅，係咪？ 就應該首先要申報先， 你講一講啦。 因為我有一個身份咧，就係深圳市傳媒管理局嘅叫做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啊，即係代表佢作為香港嘅首席代表，官方身份嚟嘅。咁所以咧，因為一講到呢個新界北，包括琴日特首呢個訪問咧，講緊咧都係其中一樣提到前海啦嚇，咁所以我要申報咗先。咁呢個就唔係新嘢嚟嘅，不過我好開心見到咧，就特首係即係去推動或者去同意做呢件事。我自己查翻，因为呢件事咧，其实最早系我提出嚟嘅。2015年嘅九月，都好多年前啦，就系六年前啦。咁嗰阵时就洪水桥开始做咨询，咁我同当时李大啊、陈文雄博士咧一齐去提出呢个建议嘅，就系话应该要起一条铁路咧，就由洪水桥去前海。咁我构思其实咁嘅，喺12/5嘅时候咧，本来有一条叫西部快速轨道 （Western Express）。Ray 咁樣啦嚇，咁就由當時嘅 plan 咧，就係由赤鱲角機場第一站到前海，第二站咧就到深圳機場。咁個諗法好簡單，就係一個國內航班同國際航班個互補。咁喺嗰個年代啦嚇，2010年頭嗰陣時諗噶嘛，12/5。咁亦都係你而家睇翻即係世界上大都會好多時都係咁嘅，係嘛？紐約嘅呢個 JFK。同 New York 雙城啦，即係好多時候 嚇，即係佢兩個機場啦，北京唔係呢個東京嘅成田同羽田，倫敦嘅 Heathrow 同埋 Gatwick， 係咪每個地方都係咁嘅？咁樣又係好好咁利用嗰啲空域啊，各方面嘅嘢。咁中間有條鐵路就連起佢，咁嗰個三個城市都係咁樣嘅。咁當時呢一條 rail 咧，就其中有一個規劃咧，就有一條叫洪水橋支線嘅，就係、是、洪水橋過去前海。咁前海其實咧預留咗咧。因为你知道其实出入境管制咧系要国务院批嘅，咁所以系当时前好多国务院都批咗咧，前海系预留咗可以做呢个出入境管制嘅，喺呢、那个交通枢纽嗰度。咁但系后来咧，港府咧做咗一个10年嘅铁路规划，咁铁路规划里边咧就话啊呢、這个西部快速轨道咧就计唔掂数。即系佢个回报啊，唔知几耐先回报到吓，冇、啊、有冇咁多人两个机场之间坐火车咧咁样样，咁所以就话10年内都唔考虑住啦，佢冇话取消嘅。咁我就当然我明白嘅，因为佢嗰个系由大屿山出去深水啦，可能成本好高啦。咁、我就提出话喂，咁你唔起嗰条，可唔可以净起条洪水桥支线咧？咁咁嘅原因好简单，大家要明白咧就系、是。香港嘅西北咧係就業洼地嚟嘅，冇就業機會嘅，係咪？我哋聽講啲悲情城市啊咁，亦都每日咧，如果你有心機咧，你企喺中環睇嗰啲村巴，你就知噶啦。每日7-8點咧，好疲倦嘅人咧，就去嗰度搭啲村巴翻去屯門啊、天水圍啊嗰、那個地方嘅，翻到去9點幾噶啦，係嘛？根本上阿仔啲功課都睇唔到咧，跟住就已經瞓覺啦。咁我就話：咦，咁其實如果洪水渠有一條鐵路，一個站去到前海。啊！而家可能會變咗兩個站，因為深圳灣都可能加一個站。咁你當兩個站去前海，天水圍去洪水橋一個站。咁我坐3個站火車就到咗前海啦。如果嗰邊都有相應嘅就業機會，因為當初前海都一路諗咧，係希望可以有10萬個港人嘅就業機會嘅。 咁如果喺咁嘅情況下嘅話，咁應該即係當然啦，唔係而家就有啦，嗯、但係你起條鐵路都起幾年㗎、啊 嗯？ 起完之後，其實而家好多港企喺嗰度，咁佢哋都好樂意請翻啲香港人嘅。我相信，如果你個交通搞得掂，咁其實咪解決咗我哋西北嗰個就業問題咯、 嗯。 同時咧，深港之間咧，一路西邊咧係冇軌道嘅。嗱，東邊有羅湖啦，中間有落馬洲啦，西邊係冇嘅。 嗯， 咁、啊、我而呢個深圳灣大橋嘅設計咧。當初是貨物流的，它並不是貨人流的、 嗯 啊、所以在這樣情況下我可不可以這樣想，因為深圳灣大橋其實、那個過關都要排隊，第一第二就是它當初的設計呢、這個其實很多次都是這樣的，很多包括現在開了蓮塘都有這個問題的，就是當你規劃的時候呢，你主要是貨貨運，結果實際上呢貨運就沒有你當初 capacity 要求那麼多、嗯、但是人流呢就超了幾倍啊！你新聞新聞話係咁啦，蓮塘而家未知啦，咁但係遲啲睇翻數字。咁所以喺呢個時候，我即係我當初提呢個概念啦。咁就當時就都有同港府傾嘅，咁但係就唔係不得要領啦，應該咁講啦。但係好處就係點咧？港府係個發展局喺洪水橋規劃嘅時候咧，佢預留咗嘅、 嗯， 即係如果要做，佢做到嘅。 嗯， 因為你需要你起多條鐵路嘅話，因為本身洪水橋嘅大站啦，咁你要有出入境管制噶嘛，有嗰啲咁嘅東西佢做得到。 嗯， 咁、啊、所以呢个就好彩就即系如果而家去做翻咧，其实做得到嘅。 嗯，嗱，啱啱同慧文，你睇你讲紧嗰个发展咧，即系个谂法啦，已经都而家今年都2021啦吓，咁即系讲紧成接近十年前噶啦吓。 六年前 啫。咁啊，但系当时 未有大湾区嘅，当时未有大湾区， 未有嗰个规划。咁但系前海就已经开始咗啦。前海系边一年开始，同埋当时个规划？是不是前海都已经是预计了是会跟香港接通 这 样的发展的思路的呢？ 2010年就立项，12年就立法才成立、这个前海管理局的，那正式就去到、我就14年开始帮他做 了、 15年呢就我们出了一个规划的，就所谓万千八十，其中一个就是讲的、就是、将来希望是有10万的人在这工作的、 现在的发展是怎样的前海你们可不可以跟我说， 现在就infrastructure 起得七七八八啦，咁十五平方公里而家都大部分地都賣咗啦，咁亦都起咗唔少樓啦。港企嘅公司就有好多，咁、但係咧真係喺度辦公嘅未有咁多嘅，因為之前啲基礎建設包括地鐵咧，都係最近呢一兩年呢年幾先通嘅。咁、再加上而家有疫情啦，咁有一啲阻滯。咁但係就都有17000香港公司喺度註冊嘅， 進駐咗佢， 即係註冊咗喺度，咁佢有啲會喺翻福田喺度辦公嘅，因為以前啲 office 未起好，咁而家 office 起好咧就陸續係搬緊翻去嘅，咁當然就亦都有國際學校起好啦，今年開始招生啦， 即係啲配套都開始陸續 配套 到位㗎啦， 冇錯啦，啲啲大交通開始通啦，咁、所以而家就未來呢兩三年將會係越嚟越多人去。 是前海的規劃呢，洪慧文我記得當時呢就是講緊係話想做一個類似金融中心咁樣嘅。咁當時亦都引起咗好多討論啦，包括金融界呀，就會覺得係咪即係中央開始想又係咁啦，即係搞多個金融中心，即係同香港起碼對沖，或者甚至當時呢都有一啲社會議題出咗嚟㗎啦。 嗰、那個 呢咁好、多人覺得係咪話即係做一個後補啦，一個後備呢咁。 嗰個論點 而家個規劃係咪咁樣㗎呢？ 其實從來都唔係嘅。那個論點呢其實是你舊老闆提出來的、林恆子先生提出來的、他提出來之後你知道他德高望重啦，所以很多人都說什麼 Plan B 啊，那時我剛剛接手的時候Excel面對這個情形、但其實你看回頭其實完全都不是的， 不是這樣做、不是這樣 想，他的想法就是要找一個地方跟香港是對接、因為你跨境中國始終是會有外匯管制啦，有很多的法律法規跟外面是不是直接接軌的嘛、所以呢他就找一個地方近香港，就黏住香港，拍住香港來做的，所以你見我們很多政策都是這樣的、QFLP 啊 QDIE 啊、這些政策全部都是他我前開一個點，香港一個點，我就 allow 這兩個點之間資金可以進出、okay? 但有個額度限制啊，種種的一些規則啦，還有他們都做很多是認香港的制度的，譬如說、你拿 QFLP 牌其實你是認香港九號牌的、即是部分來說其實認可了香港證監的、那個監管，包括了我們在建築方面完全認可香港發展局的認可人士名單的、即是工程師、測量師、建築師，如果你是從事同樣的專業在前海 是 無需拿牌可以直接做。 系好啊，咁啊，洪慧文啊，你又介紹咗個前海啦，因為點解你都提咗前海咧？咁因為特首， 因為特首提出， 係啦，冇錯，因為佢話咧，呢個發展嘅北區裏邊咧，其中一個咧就話咧，希望可以令到好多人咧係工作嘅時候咧，可以就唔需要去翻市區啊，就係、是、過深圳河去翻前海噶。咁好啦，咁大家對呢個話題咧，如果你有興趣或者你都會係覺得咧，呢個未來嘅規劃咧，同你有啲啊切身嘅關係嘅話咧，歡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到呢個時間咧，不如請一位嘉賓好嘛，同我哋參與一齊嘅討論啦，咁我哋就請嚟咗咧就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嘅，劉國勳你好， 喂國勳， 你好，喂大家好， 系啊，劉國勳啊，我啱啱同你傾開咧，就關於咧就係講誒呢個發展新界北啊，咁我哋就都睇翻咧，你立法會咧有個議案咧，曾經就提出咧叫以口岸經濟啊帶動新界北發展，咁其中你就提到咧就希望將新界北打造做深港人才匯聚，就以創新科技同埋高端教育為主。嘅新核心發展區，咁好啦，阿劉國勳，我哋傾開咧，就因為我哋今日咧就睇報章啦，咁就有專訪啊，特首就講到成個新界北發展咧，就似乎個規劃咧都好完備下咁樣嘅，咁不如你又回應一下啦，咁你又提咗個議案啦，咁你覺得特首提出嚟嘅一個諗法規劃咧，同你或者係同你嘅政黨裏面提出嚟嘅咧，係咪吻合咧？同埋大家嘅思路係咪差唔多咧？ 我覺得我都睇咗特首個專訪，我覺得佢嘅專訪咧。今次嘅內容都係好好嘅，係比較接近我哋嗰、那個因為過去講緊新界北嘅話咧，政府都係用一個新市鎮嘅過去傳統嘅新市鎮去睇嘅。咁似乎今次特首喺個專訪裏面咧講到咧，就真係似打造一個香港嘅新嘅中心啊！呢、這個正正就我提出咧，其實新界北部由深圳灣去到沙頭角，其實好大片嘅土地嘅，而呢片土地係接壤住即係深圳好即係發達嘅商業區啊，或者創新科技區啊呢啲地方嘅。咁我哋應該善用作咁嘅新嘅中心。無論就業又好，或者住屋都好咧，係可以喺呢一度解決嘅。 嗯，係啊，嗱，你提出嗰個咧就係、是、即係新界北咧，你都提出咗好多建議嘅嚇。咁但係咧就頭先我都有提到啦，即係洪偉文，包括咗佢頭先都講啦，即係話希望咧香港啲人咧當時憑住前海接通咗，咁咧係可以解決到就業嘅。咁因為我哋見到香港咧，其實發展啲新市鎮嘅模式咧，以前都有啦。咁但係咧好多時咧就譬如話遠啲嘅講咧，就頭先講天水圍啦。咁近啲咧，其實機場隔離東涌咧，當時開發嘅時候都係諗住咧，就希望喺附近咧就發展啲產業帶，就唔需要將啲人流又是去翻曬市區啊，或者市中心或者傳統嘅商業區啊。咁啊，劉國勳啊，就想睇下你哋個建議裏邊咧，你覺得如果發展新界北嘅話咧，呢啲就業機會啊，同埋啲產業嘅分布啊，其實個係咪可以做得到？到時候真係可以喺北區裏邊就上內地，或者喺翻北區附近就滿足到呢個就業嘅需要咧？ 當然啦，即係好似特首今日喺個專訪度講到啦，即係喺新界北嘅時候就方便去前海啊、福田啊、南山呢啲內地地方啦。咁呢個去大灣區其實係個選擇，但我嘅提出就係更加，其實我哋自己都係大灣區嘅一部分。咁我哋應該係將啲機會係帶落嚟香港新界北部咧，係俾我哋香港市民或者內地嘅人才嘅。實際上過去我哋可能新市鎮咧都係有提供職位。但是你想想我們提供的職位可能是一些比較基本啊，或者一個可能是的工作是可能比較簡單啊，可能工廠區啊等等啊。但是今天新界北講緊的一些創新科技啊，或者數碼啊，或者醫療教育等等。你想想其實我們現在很多在大灣區的城市都會搶住要我們的大學過去啦，或者我們的醫療團體過去啦。咁我哋本身嘅醫療團體嘅大學其實仍然都係可以喺新界北裏面係設立吸引嗰邊嘅人才。第二就係我哋嘅税制啊、法制啊，其實係比較健全嘅。咁我覺得其實配合埋我哋嘅知識產權等等咧，喺大灣區嘅企業咧，其實都會好願意落嚟香港係去發展嘅。但係個問題就係過去可能就係、是、我哋將我哋嘅產業生活。同埋我哋娛樂文化係分開咗嘅、切割咗嘅，咁我覺得新界北就應該既要有產業啦，亦都有住嘅元素啦，更加重要係將啲商業啊、文化娛樂都應該擺埋落去，咁變咗一個比較完整嘅生活嘅區域咯。 嗯，即系你嘅构想里面就是、即系一个咁样嘅社区嚟嘅，即系本身新界北都可以支援到包括就业啊、生活啊等等需要啊咁。 绝对嘅，其实我觉得应该系一个政府嘅主导， 市場嘅運作。你單純一個可能政府規劃新市鎮咧，係可能全部都係政府定曬嘅時候咧，咁嗰個地方係個活力唔夠嘅。你睇翻深圳嗰個發展啦，佢個口岸經濟，除咗政府嘅規劃之外咧，佢好多時候都係會政府係 set 咗啲條件，然之後俾市場去運作。我舉個例子，好似河套區咁樣，我哋嘅河套咧，可能而家你見得到由去立法會攞錢平整到見得到嘢咧。其實要好長嘅時間，深圳嗰邊已經 ready 好啦。咁我就同創科局局長講話，其實第時河套區或者創科嘅園區，我哋應該做嘅做法就係咩呢？我哋應該可能有嘅土地，我哋咪批俾一啲龍頭企業，例如即係華為啊、騰訊或者甚至乎其他都得。你俾佢去批地，可能你俾佢賣嗰、那個個產權，但係可以俾佢喺度運作噶嘛？ 各分这个呢，我你知道我做啲饭噶，咁唔系咁简单嘅，因为我其实好体谅点解香港会河套会慢过这个福田好多，因为福田嗰度本身系福田保税区嚟嘅，佢根本一早平整好晒，佢只不过将以前嘅保税区咧改成一个科技园区就简单好多。香港呢边咧啲环评啊、基建啊嗰啲嘢咧系好难搞，不过。我贊成你講嗰個唔應該淨係得考慮住宅，呢個肯定噶啦。即係我哋搞整個邊境，如果要發展的話咧，一定係要放棄一個本國即係本地思維嘅。咁我唔係話將所有嘢擺去深圳，亦都唔係話將所有嘢擺喺香港。其實應該睇咧就係睇譬如話商業嘅咁，商業可能其實擺喺香港好嘅，因為你會吸引啲人過境嚟買嘢嘅，因為始終香港個。税啊，各方面啲嘢咧係有著數嘅，同埋對啲國際上嗰啲品牌啊，各方面。咁但係調翻轉，你話科技公司嚟唔嚟香港？會嚟嘅，但係佢唔會成就過嚟嘅。你要明白咧，就係因為內地人才過嚟香港咧係有好大關卡嘅。咁如果我間公司我請300人，其中100香港人，200係內地人咧，我唔可能將佢擺喺香港嘅。咁但係我會點咧？我可能將嗰100人裏邊咧擺50人喺香港，擺50人喺內地，咁內地再請多200人。就是、这个是我们行内、就是、的做法就会是这样，因为如果不是你那200人你要我申请工作签证来香港，我会想自杀的，真的。 其实我都认同的，不过我自己看新界北即是可能是特区之外特区可能有些试点落去，就是 除非你可以搞定这个工作签证这件事，你说好像河套那样，将来是河套，就因为是确实会有些特殊政策，我相信。即如果你说我整个河套旁边连新田那些我都当埋是河套这样去想，咁可以佢啲人短暫嚟工作，但呢個就要牽涉到好多，譬如香港自己本土啲勞工組織啊，各方面佢哋要同意先得咯。因為科技你知道咧，我其實唔理你咩國籍，唔理你咩人噶嘛，我要嘅係人才， 係 咪？即係咩人咧，我都擺埋一齊，同埋佢哋要擺埋一齊嘅，佢唔可以即係你估真係完全靠 Zoom 去做科研咩？唔得噶嘛，佢真係要擺埋一齊一堆人嘅。咁呢個係有啲我哋要諗辦法推咯。 所以呢個其實都係要即係政策去支持啦。咁另外頭先你都講啦，可能即係我哋河套點解咁慢啊？可能嗰啲環評啊、保育等等。咁正正我喺琴日十四五規劃東商委員會度都問政府啦。咁政府都話：喂，而家揾咗前規劃處長林家勤，其實佢翻到去都係研究點樣打破過去一啲嘅即係框架或者係嗰啲規則啊。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嘅方向嚟嘅。 嗯，喺刘国芬，因为个时间咧关系咧，要先听一听新闻先好啦。咁你等一等，我哋翻嚟咧想继续同你倾噶吓，咁啊要先听声新闻啦。 今日稍后喺瑞士日内瓦举行峰会，普京喺当地时间中午过后乘坐专机抵达日内瓦。美国高层官员透露，峰会将于当地时间下昼展开，预计历时4至5小时，两个人不会一齐进餐。又话。不預期峰會有重大成果。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說，不期望峰會取得突破，但是兩位領袖同意會面，公開討論兩國的問題，已經是一項成果。美俄領袖早前都說，希望兩國能夠建立穩定和可預測的關係。在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酷熱的天氣，本港下午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 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溫31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将军澳隧道公路去工业村，即是将军澳市中心方向，较早前近欣怡花园的快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拖走了，现在将军澳隧道公路的交通就回复正常，但是将军澳隧道九龙去将军澳的交通就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就是将军澳隧道公路较早前因为有坏车阻路，影响到现在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接近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近丽晶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林士街那段桥面交通繁忙，龙尾去到下角道近中环军营，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交通都是比较繁忙，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尖沙咀的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现在近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尖沙咀中心，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的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亦都是慢车，龙尾就去到近九龙城回旋处，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车多，龙尾去到近康湖居，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安定村，今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车龙就排到近龙门居。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一直都在说父亲节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刘伟恒。父亲节最窝心的事就是我一家入面所有的女士都不记得了几时是父亲节，那就够窝心了，是不是？临急临忙再画啲嘢俾我都算窝心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有个窝心嘅父亲节。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系其中一个最有效嘅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齐接种啦！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洪慧文， 潮风翻嚟咧，倾紧咧关于咧就开发呢个新界北啊，咁啊特首咧就喺某张报章里面接受一个专访咧，就讲咗咧整个新界北咧到底应该点样规划咧咁。咁其中当然要考虑嘅咧就系即系国家已经公布咗嘅呢个大湾区嘅规划啦。咁啊亦都香港自己咧就到底个新界北应该点做咧，其实都倾咗好耐噶啦。咁喺新闻之前咧就同立法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啊刘国芬倾紧嘅。咁啊阿刘国芬翻嚟同佢。再繼續傾先啦，劉國芬你好， 喺度， 係啊，你好你好，但係同你傾之前都要提一提個電話先，好唔好啊？咁啊，大家如果想參與討論咧，講關於新界北呢個發展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劉國芬，我哋翻翻嚟啦，同你繼續傾下先，好唔好啊？ 好啊。 即系我头先我接住头先嘅讲法啦，即系我谂我成日觉得就系话一定要嗰、那个唔好太过本地嗰个定位，一定要谂晒成个两边。咁其实即系整个新界北啦，同深圳嘅接壤好多，而且对面嘅产业系各有不同噶嘛。 冇错， 系嘛？咁所以我觉得应该系即系嗱，唔好话我哋配合佢咧，听落好似好难听咁，但系互相配合啦。 其实我头先都讲咧，其实我哋唔系除咗系可能可以我哋香港市民上去大湾区或者深圳系创业又好或者翻工好一个选择。咁另一方面，我哋都可以喺新界北创造一啲嘅就业或者俾市民去创业或者内地人才、香港人才汇聚噶嘛。咁系互相去配合嘅呢一方面系。 我好支持嘅，不过你首先要放松，即系对内地人才嗰个来讲嗰个限制。即系如果做得到咧，我觉得好重要。同埋我嗱，你系新界北啊，我都想问你啊。你知早排都好扰攘攘嗰啲某个新呢个香园围附近嗰啲问题啦。即系我谂就系过去我哋嗰种规划嘅思维咧，系冇考虑到隔篱嗰个城市咯。 嗯， 其实如果你睇翻香港嘅地图喺度咧。以往是有一条红线呢 是 将我地 禁区嘛 深圳是隔住咗嘅包括禁区啦湿地啦等等呢是将我地同深圳是隔住咗嘅。咁其实今天我地既然禁区亦都开放咗啦啱啱啊湿地缓冲区政府话检讨啦可以。咁其实我地可以同深圳可以拉得更近嘅，其实深圳其实已经系接住嗰条深圳河嗰度发展嘅时候，我哋河嘅两边而家当然会河土啦，咁但系其实你睇翻河土嘅面积系太细嘅，我哋应该系更加将个河土系 好赞成啊！我早排前几日去咗新田嗰度睇，我都觉得嗰度咧，因为黐住又近啦。不过有个问题嘅，我唔知而家解决咗未啊？我以前咧，我成日想有时赶时间上去咧，我就会喺落马洲坐想过关，跟住咧上去咧就坐地铁咁样嘅。咁但系咧，香港去落马洲咧，只可以坐火车或者坐的士嘅啫。如果我私家车咧入唔到去嘅，因为佢系禁区嚟嘅。 系 我唔知呢个问题而家解决咗未，就好戆居嘅。我觉得即系我去落马洲火车站，香港呢边嘅火车站，但系我冇禁区纸，我入唔到去嘅。 系呢、个问题未解决嘅，因为点解咧？ 我就要坐车去呢个新田嗰个黄巴站，再坐的士入去。 落马洲同黄岗系好近嘅，咁过去其实你火车就用落马洲啦，咁你私家车就用黄岗嘅。咁但系将来都有契机嘅，因为黄岗会重建啊嘛。咁但系个重建问题，亦都睇到深圳同埋香港系有一啲即系差别，就系、是、深圳两年之后就重建好啦，咁佢到咧就会有地铁有五条线喺嗰度嘅。我哋香港咧就北环线要用十多年嘅时间啦，咁我哋仲话喂，你要将北环线穿埋去黄岗站，咁个问题就系我哋嘅速度而家系追唔上对面嘅速度， 同埋据我所知，因为一地两检咧，香港黄岗呢边嘅土地系完全 free 晒出嚟嘅，系好正嘅嚟做科技发展，因为你冇晒嗰啲以前 immigration 啊，出边嗰扎地停车场全部唔需要啦嘛，因为你已经过咗对面啦嘛。 嗰度有大概有20公頃左右嘅土地咧，又一定係可以騰空出嚟啦。咁如果即係今次林家勤翻出去做一個研究，佢能夠將嗰20公頃周邊一啲嘅濕地緩衝區等等咧，釋放埋出嚟咧，再黐住河道區咧，其實我哋係可以多好多嘅土地咧，係可以利用噶。咁亦都係將嗰個黃崗站咧變咗個樞紐啦。 系啊，但系就要搞掂嗰个禁区嗰个问题咯。我觉得都几戆居。我以前好多次，因为唔系架架车可以过到黄岗嘅，你明白？我架车过深圳湾，但系如果我想，即系呢个又系一个好戆居嘅嘢噶嘛，就系、是、因为过关嘅地方咧系要限嗰、那个你个牌照嘅。咁我有时咧，我在香港东边要去深圳嘅东边咧，我首先要从香港嘅西边去到深圳湾，过到去再过翻去。系无谓地制造咧差唔多两个几钟头市内交通嘅呢个同埋贡献俾佢哋嘅阻塞嘅。 其实呢一个我哋都有去提出咧，就系话喂，既然你特区政府又好，或者深圳都提出东进东出西进西， 系咯， 咁我哋而家可能一啲两地嘅车牌咧，咁可能指定咗某啲口岸嘅。其实随住大湾区嘅融合都好啦，其实应该容许呢一啲嘅有牌嘅车咧。 係自由選擇。 我四年前提出咗㗎，就話用手機預約咯，譬如滿咗嗰個鐘頭，你咪下個鐘，係嘛？ 其實所以我點解講咧，即係我一路喺立法會又好，或者我議案又好，之前都好咧。其實呢個新界北呢個口岸經濟，要係特區政府或一個高層次啲嘅委員會，或者特首或者市長去統籌，因為頭先我哋講嘅好多問題，除咗係一個可能一啲基建，可能要起樓啊、起交通配套之外，更重要嘅就係要拆牆鬆綁一啲政策，甚至乎要同深圳內地去傾，我哋點樣去互相配合啊，攞啲政策支持特區，將之我哋特區啊人才點樣可以簽證便利往來啊呢啲。咁其實 非常同意， 要統籌嘅喎，啱啱啊？ 非常同意，同埋嗱，譬如蓮塘而家開咗啦，但係蓮塘香港呢邊係冇集體運輸噶嘛？ 嗯， 蓮塘而家其實只會有個巴士，可能去到口岸前。咁但係呢一個其實應付目前疫情之下，我覺得絕對係足夠啊。 係。 咁但係如果疫情即係過去咗嘅時候，咁兩地嘅人流物流其實淨係單靠巴士係唔夠，更加上你諗下喎，蓮塘口岸附近。其實就政府有個新界北發展研究36個月，佢預算未來係住200,000人落去嘅。咁如果你冇一個鐵路 補 充嘅話咧，你住咗呢200,000人嘅時候，佢將來個進出 點算？佢而家規劃裏邊冇嘅喎，即係就算北環線都冇經蓮塘嘅喎，我記得 未有嘅。所以我哋覺得其實未來要發展口岸經濟，或者好似特首所講，喂，其實係咪應該我哋北環線去連接可能？喺新田嗰度就連接去皇崗口岸，跟住新田到蓮塘。另外洪水橋站咧，就應該駁到去前海咁。以前有條咁嘅線噶嘛， 係啊，原先有 嘅，似乎又消失咗喎、 消失咗好耐啦，我嘈咗好多年。 其實呢條線應該恢復翻嘅，我覺得 係。所以我都覺得係，我諗呢個係即係整個咧要發展咧，我哋一定要。即係所謂通盤考慮咯，亦都包括咗交通，因為蓮塘嗰邊我哋睇過嘅，對面咧就深圳有地鐵，但係都唔係喺關口嘅，佢中間隔咗個屋苑嘅，唔知點解當初規劃。咁 所以我哋一齊推動政府應該要即係重視啲，即係當然咧，特首喺個專訪裏面思維似乎有啲改變，咁但係思維變化之後，你都要佢整個行政係配合得到噶嘛，啱唔啱啊？ 同意。 咁如果你配合得唔到嘅話，咁我覺得你係點樣推進呢？其实可能我哋有咁嘅心，但系我哋嘅时间配合唔到咯。 喺刘国芬，我都想问一问啊。头先我一路倾咧，就讲紧都好多个项目啊，好多个地点啊。因为新界北其实真系范围 好 大噶嘛。咁我哋讲紧咁多地方嘅时候咧，即系其实要真要落实嘅时候，你觉得其实第一步应该系先要做边个地方，或者打通边个点咧，同内地嗰度打开咗一个即系通道先。咁多个地方里边啊，你哋嗰个倾嘅时候，或者你自己嘅建议里边咧，有冇特别？会提到触及到呢一点，应该系先做边个地方先？ 其实我哋有样板俾我哋抄嘅。其实我嘅建议就系、是、而家喺新界北接连深圳有7个口岸，啱唔啱？咁、当然有啲口岸与口岸之间系好近嘅啦。而家敏感度 系 好近嘅、新田同落马洲又好近嘅，啱唔啱？即系黄岗同落马洲好近嘅。咁我哋起码喺西部、中部同埋东部咧，各自有一个点，即系三个点。咁咧就一边咧就系、是、可能喺洪水桥再对上啲，就接连呢个深圳湾同埋前海嘅中部咧就系、是、新田落马洲咧系接连呢个福田嘅，咁佢到东部咧就系、是、文锦道啊莲塘咧系接驳罗湖同埋盐田龙岗一带嘅，咁系三个嘅点，就系、是、三个嘅中心再开展出嚟嘅。 即系呢部分咁系可以先做嘅，系嘛？即系就住从呢三个点。 特別你睇翻而家政府嘅計劃咧，已經係有新田落馬洲啦，咁同埋喺蓮塘嗰邊新界北啦，咁但係似乎喺西邊嗰邊頭先，即係特首專訪都講西北啦，西北除咗洪水橋之外，係咪都仲可能要喺洪水橋以外再拓展多部分，令到佢更加能夠可以接連到前海同埋呢一個嘅深圳灣咧？呢個我覺得值得探討嘅。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劉國芬。 好。 系啱同佢倾嘅咧，就系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刘国芬嘅。咁我哋啱倾紧嘅咧，就系发展呢个新界北啊。咁啊，到底应该点做咧？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我哋先休息一阵，先嚟翻嚟再倾。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人嘅一生之中必然遇到障碍，点样跨越先至好呢？乐观、悲观、积极、消极等等唔同嘅性格。对冲破障碍有什么分别呢？怎样避免或者减低障碍出现的机会，从而顺利达到目标？ 林以乐同嘉宾屈伟豪博士一齐讲适应真的障碍。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峰同大家傾緊咧，關於咧開發呢個新界北啊，咁咧就特首有個專訪啦，咁啊提及到咧就係好多嘅諗法啊，咁啊歡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峰傾下，或者咧你過去講下咧，你對個新界北嘅發展咧有冇一啲你自己嘅意見咧咁？咁我諗啊，今日我哋有評論員啊洪慧文同我哋傾噶，咁我哋都要時間咧，我不如佢請嚟另一位嘉賓咧，就係北區區議會主席羅廷德咧都參與同我哋呢個討論嘅。羅廷德你好， 係你好，主持人好，聽眾好。 是啊，梁廷德啊，我哋睇翻啲資料先啦。我哋想即係問一問你咧，就話關於四月中咧，咁政府其實出席過呢個北區區議會會議嘅，咁就向你哋介紹呢個新界北嘅新市鎮啊、敏感度嘅規劃同埋工程研究啦。咁當時亦都有啲即係議員咧就關心到咧關於交通配套嘅問題啊，咁亦都有質疑到咧未來可提供呢個就業職位嘅數目。咁嗱，呢啲咧都係我哋好關心嘅，因為頭先我一路討論咧都講咗咧，就新界北就好有發展潛力嘅。咁但系第一，你个交通配套啦，或者个配搭，包括你呢个区里边啦，未来点样打通去到内地啦，咁啊以及呢个就业职位，咁就业职位最紧要啦，因为如果唔系，到时候你又系一个孤岛咁样啦吓，即系又做一个悲情城市，咁大家都唔想见嘅。咁好啦，咁啊罗廷德啊，你不如同佢讲下咧，政府当时嚟同你哋讲咗啦，发展咗交代咗一啲咁样嘅谂法，你哋觉得政府提供嗰个方案啊，或者系到现在为止啊，你哋所得到嘅资料咧，其实新加坡呢个发展将会点样做法嘅？或者你覺得政府提供到俾你嗰個答案啊，你滿唔滿意咧？ 首先對於成個新界北整體點樣從利用嗰七個嘅即係附近嘅口岸啦，即係點樣去同深圳啊，或者係再遠啲，即係依家所講成個大灣區行。咁、我覺得成個嗰個發展規劃個方向咧係好合理嘅，即係因為我哋即係北區咁多年嚟係鄰近呢個嘅深圳大陸。咁但係點解咁多年嚟我哋最常粉嶺上水聽到嘅產業就係水貨呢？咁但係呢個喺即係我哋喺成個即係城市規劃嗰度當然出現咗問題啦。即係譬如講緊我哋好關心嘅就業，喺就業方面我哋現時北區嘅人口講緊300,000人。咁但係我哋本區嘅就業嘅機會呢其實只係得4萬幾個嘅啫。咁我當你可能10-20萬嘅人要工作，咁而呢40,000個就業機會未必都係本區嘅人嚟咁，咁變相另外嘅100,000人其實每日嘅朝早或者係夜晚接早晚啦，其實就係要透過粉嶺公路啊或者鐵路啊咁樣出到市區。咁嗰個因為北區比較遠嘅，同市區比較遠，可能車程都成個鐘。咁變咗係其實係個通勤時間好長啦。咁反轉過來亦都會衍生到一啲嘅我哋可能嘅社區嘅問題啦，即係可能對個區凝聚力唔夠，歸屬感唔夠。咁呢啲都係同就業去有關，咁所以一講到成個嘅計劃係有咁多萬嘅就業咧，咁其實當然就係耳目一新嘅。咁但係當我哋希望可能政府可能提供多啲細節嘅時候咧，咁但係就似乎咧就係冇一個好具體嘅一啲方案，究竟呢154,000係點樣做咧？即係而且就係政府嘅答案咧，即係其實似乎都係從早幾年，即係其實佢呢個2030加嗰個宏願咧，就早3-7年前其實就已經開始有啲講法啊，或者有啲文件啊，即係已經有個網站可以睇到。咁但係就似乎係今年嚟到區議會個匯報嘅版本，其實都係冇乜新意，即係大概都係話會做一個物流中心啊，亦都會做一啲可能發展一啲沿線嘅一啲本地遊嘅一啲嘅產業啊。咁但係似乎呢一啲嘅具體點樣做呢，係咪都係沿用返現時嘅行政框架去做呢？咁呢啲都係即係好有質疑。 你剛才提出就是做物流中心啊、本地游这些即都是以回北区或者香港这边的规划为主。那我们看回新界北呢，因为就其实是跟整个国家的规划，即尤其是大湾区其实是最前线最贴着内地的地方来的嘛。政府向你介绍其实有没有将个思维拉回远一点，即除了在北区自己的规划之外，怎样能够打得通到未来去到连接大湾区甚至上深圳上其他地方、有没有、即这个报告向你介绍的时候有没有这方面的想法的呢？ 我想在区议会那个汇报的层面即商讨就比较少去涉入这里、即其实以至是上年其实也有一个河套区科技园也有来过区议会咨询的、当时北区区议会其实都是不反对的，即通过了这个那个河套区整个工程。站在我们即在北区区议员的角度，即当然你个区有多啲就业绝对是一件好事啊，建设紧啊嘛。咁但系问题就系、到底做最后有几多嘅，即系我哋可能嘅讲紧嘅机会，可能会留得翻俾我哋北区嘅居民咧。同埋你话即系如果系衔接紧嗰个成个深圳，当时我都问创科局啲同事嘅，你呢一个嘅科技园，你系咪揾华为啊，揾腾讯啊？呢啲咁嘅國企嘅牌子，即係好知名嘅商貿電子商貿嗰邊嘅牌子過到嚟咧，咁對比杭州啊或者深圳啊，究竟喺河套區度究竟有啲咩優勢咧？咁即係呢個似乎都係冇乜成個好產業思維咁去諗成件事咧，以至到佢依家可能搞物流中心，咁嗰個想像啊，即係聽落啊，其實佢都係沿用翻，因為其實依家敏感度咧都一個比較集中係做一個即可能家禽类啊或者蔬果类嘅一个运输嘅中心。咁但係到底你讲緊即係佢依家佢用物流走廊嘅嗰个讲法呢，你去包装嗰个新界北发展啦，即係喺敏感度嗰头。咁到底同佢依家嗰个形式有啲咩唔同呢？係咪会做一啲智慧物流啊，即係可能我即放返市区嘅仓地，我哋将可能市区嘅转运仓可能比如集中摆返喺北区附近啦，尤其是依家香园围口岸嘅新嘅开通。货运嗰边其实嗰个吞吐量都未用尽嘅，咁呢啲又系咪会做呢？再嚟嘅，咁我就系话，譬如物流，其实咧讲紧一个双向嘅概念先叫物流噶嘛，唔系单向中国大陆嘅货品嚟香港。咁你又讲咁多科技园，咁科技园嗰个研发中心将来啊，讲紧可能会有一个工厂区嚟去配合生产啊，自动化生产佢哋研发出嚟嘅嘢。咁为呢啲货品，如果系转过头，我哋出口去其他国家或者出口去翻中国大陆嘅时候，其实你喺嗰个物流中心嗰个成个规划度，又点样可以即系便捷到我哋呢啲香港制造嘅货品上到去入到中国内地嘅市场呢，以至出口全世界呢？咁似乎都系冇乜一啲好产业嘅答案俾到我哋，即系都好留于我哋会收晒呢啲地啊，即系呢度改用途啊，跟住呢度就好。即係好硬件，另外一個好硬件形式嘅一種嘅規劃咯。即係到底軟件會點樣做咧？即係同埋就即係因為我哋好多時咧，即係議員去睇政府嘅嗰啲政策，即係經常就會出現一個即係所謂即係規劃之中嘅一啲嘅 gap 啊。即係譬如佢有時有啲規劃項目咧，即係呢個先嗰、那個後，咁可能就條路啊、嗰啲計數啊、即係個吞吐量啊嗰啲，就淨係計到呢、這、一個。嘅發展嘅規劃嘅範圍裏面，咁突出嚟嗰啲咧，其實都唔會諗嘅，以至到成個北區，即係譬如如果講緊我哋係講緊當區就業嘅話，咁可能個成個交通模式就唔同咗咯。可能講緊我哋粉嶺要去到口岸度翻工，咁而家由粉嶺去到口岸，究竟有啲咩交通嘅選擇咧？如果你仲係沿用翻小巴巴士，咁似乎又唔係講緊成個區嘅規劃。即係譬如會唔會突破啲啊？諗下，如果係講緊區內就業，會唔會發展一啲短途交通嘅項目咧？即係譬如可能好似荷蘭咁樣啊，有啲單車嘅高速公路，或者好似台灣咁樣樣嚇，發展啲嚇短途嘅機車嘅咁嘅短途交通。 呢個我諗呢個可能嗰個 throughput 唔得嘅，但我反而覺得應該係鐵路整支線咯，即係拉多幾條鐵路拉遠少少，令到因為啲人流多嘅，咁我又唔係創科局啦，不過我都同佢哋有聯繫啦。我知道即係如果河套就應該就唔係華為中，即係將啲國企擺喺度咁就算嘅。佢哋可能都會嚟，但更多其實係咩咧？生物科技，包括中科院。咁因為我覺得香港嘅強項咧，我哋做生物科技係強嘅。咁但係咧，當然你講得好啱嘅，即係將來呢啲嘢點樣去運翻？譬如內地，好簡單做疫苗咁先算啦，係嘛？ 你點樣運輸翻疫苗去內地去 distribute 咧？呢個都係要諗嘅嘢嚟嘅，我都覺得係嘅。 嗯，係啊啊，羅定德，按照你咁講啊，似乎政府即係未有具體嘅規劃啦，係嘛？即係或者未完備。 同埋就我諗，如果喺站就居民啦，即係我哋由亦個角度，即係如果從居民層面咧，即係其實咁多年嚟，可能即係當我哋提及咗一啲咁嘅發展啊規劃。好多时候可能就同嗰个保育啊或者安置啊、经常有好多嘅争议啊。咁我觉得呢一个方面其实都系源自依家嗰啲嘅行政架构呢、就互相之间就冇一个统筹。 係好啊，唔该晒先啦，啱同我哋傾嘅呢就係北区区议会主席罗廷德，先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志德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截至到今个月十号，为接种新冠疫苗之后出现严重异常事件设立的保障基金，一共接获74宗申请，其中3宗涉及触发严重过敏反应、住院治疗和贝尔面瘫个案，获批保障金涉及总额45万港元。当局话，目前为止已经完成严重程度评估的个案都不涉及长期或者永久性身体损害。根据当局公布的最新数字，74宗申请之中，3宗是属死亡个案，另外71宗属伤害个案。在死亡个案的申请入面，2宗正在处理，另外1宗并非在政府计划之下接种新冠疫苗记录个案。未有死亡个案获批保障基金。有报道说，政府将于下个月安排区议员宣誓，曾经参与民主派初选或者借出办事处作初选投票站等行为，有机会被裁定宣誓无效。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重申，正安排宣誓适时公布。民建联预料会有大批区议员被取消资格。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主席周浩鼎认为，当局无需举行补选。身兼南区区议会主席的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说，不希望捕风捉影，会继续做好目前的工作。海洋公园保育基金接报跟进一宗鲸豚搁浅个案，是今本年度的第22宗。长约198厘米的雌性成年中华白海豚尸体在西贡清水湾被发现，尸体严重腐烂。保育基金今日较早前已经将海豚带回海洋公园详细解剖化验。保育基金呼吁，若果发现怀疑鲸豚和鲨鱼搁浅个案，致电123热线，并且提供发现搁浅的时间、地点、相片，令到行动组能够尽快到场跟进。美国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提名人选康达形容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他承诺，若果提名获得确认，将会致力在战略竞争之中战胜中国，并且就香港、新疆及西藏问题向北京追究责任。康达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任命听证会上又说，美国应该在各方面进一步发展与台湾的关系，指出台湾在面对北京的压力之下，美国展示对台湾坚如磐石的义务的决心是至关重要。路透社引述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美国应该停止以任何实质的方式提升与台湾地区的关系，避免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去尖沙咀方向就排到芜湖街。 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罗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的交通受较早时因为将军澳那边出口的坏车虽然清理了，不过现在九龙入口的交通还是相当繁忙的，龙尾就分别排到去观塘绕道近海滨道公园和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稍微车多一些，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那段还是比较多车的，龙尾排到青沙公路近美林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的时候谨记不要骚扰司机，做一个精明的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机遇、 挑战、 期望。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们怎样为即将到来的挑战与机遇做好准备？ 6月25日星期五，50年后建党百年座谈会，邀请你一同参与。 有兴趣登记入场，请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7月5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以及在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的现有选民，必须在7月5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洪慧文。 自由风回来跟大家谈另一个新的话题，就是关于市建局的。市建局里面就有一个大计，未来5年就计划推出多个重建的项目。市建局主席周松江就在昨天就跟一些传媒聚会就表示，就市建局今年将会进入收成期。新一份的业务纲领就是历来规模最大的，涉及到多个重建项目。估计未来收购和建筑的开支将会达到超过1000亿，咁啊，将会提供咧系18000伙嘅，咁啊包括咗有两个屋村啦，咁同埋一啲首有两个屋村都系啲首置项目嚟嘅，咁啊大家就好关注咧，就到底县局咧即系未来发展计划里边咧，大概都系大家想留意下嘅规模啦，同埋咧能够就提供到几多单位啊咁样，咁啊好啦，阿洪伟文，不如我哋先倾一倾先啊，即系请嚟嘉宾之前，咁啊我自己睇完呢、這个即系阿主席啊，即系周松江啊，即系讲嘅呢个规划之后咧，我自己第一个疑问啫，即系好直接，就系、是、如果要用到1000亿咧，就系、是、未来提供到啊，只系得18000个单位，似乎成本效益我哋点考虑呢个问题咧？ 系嘅，其实我唔知条数点计啦，即系你系因为佢收购要钱啦，定系乜嘢啦？咁但系即系如果真系好你话斋，1000亿先起到1.8万伙，咁啊真系好唔 make sense 嘅。 嗯。 咁另外咧就係講，即係我見到好多報道啦，又話收成期啊，跟住未來點樣啊咁。 嗯， 我唔知啊，我又冇即係同佢哋有近距離接觸啦，純粹係喺傳媒上睇啦。 嗯， 因為我覺得市區重建局係咪要諗清楚自己嗰個定位究竟係做乜嘅咧？ 嗯嗯， 即係過去一段時間，其實嗰啲，我覺得。越嚟越似地產商咯， 嗯 啊、當然佢有好多同地產商聯合發展嘅項目啦。咁、 嗯嗯、 你去收地收完，就是、因為市區重建政府難，地產商好難做，所以你先去市區重建局，你有一啲公權力，有啲便利去做。咁做完之後咧，你又 suppose 就會安置翻部分嘅人啦。咁但係過去如果你睇最近出嗰啲，即係跟住我見都唔係，即係都好多都係啲好高價嘅樓宇啦，係嘛？啱啱即係而家都開緊盤啦，你知道咁。 我覺得就同佢原先設立呢個目的好似並不符合咯。咁跟住佢話啊，政府要佢起多啲嘅提供多啲首置或者其他資助出售單位，咁咧就會嘅，但係就要因為回籠資金慢咧，就會拖慢收購舊樓同埋重建嘅工作，要平衡。 嗯， 咁啊，不要期望每年都有咁多首置。我就覺得其實，如果你即係講句難聽啲，如果你嘅食存在目的只係為咗收樓起私樓咧，佢唔使理啦，咪叫啲地產商去做咯。 嗯， 間中做唔到咪做唔到咯，做唔到佢有成本，佢自己計數嘅啫，係咪？你市區你掌握公權力嘅一個咁樣嘅法定組織咧，你要搞清楚自己當初的目標是什麼、我其實即如果你看年報、2016至到2020年每年呢超過30億的盈餘，2017-2018年呢就去到120億、是不是很多呢？不是的，比地產公司來說、不算是很多的，但是、即為什麼先、我不是說叫你不准賺錢，但是你要想其實說一句、他們都很高薪的那班人、但是、咁嘅情況，你賺錢其實個原因係因為你賣得貴啊嘛。 嗯， 咁賣得貴咧，其實呢、這個嗱，我覺得而家呢一屆政府咧已經改變咗個思維，好似係幾好嘅。 嗯， 即係以前咧，你就居屋你見到咧係要同市價掛鈎噶嘛，而家開始唔係啦嘛。我覺得呢度都係咯，即係如果你目標係只係將一啲舊嘅市區去重建，喺同一方面咧就要安置翻本身嘅嗰啲居民，一方面咧就騰出土地咧，又更好去規劃同埋建設不同嘅使用方式嘅土地。如果你嘅目標係咁嘅樣咧、其實你係即係你掌握公權力嘅話咧，你係唔應該以盈利為目的咯。自負盈虧我明白嘅，但係、甚至乎我覺得蝕錢咪蝕錢咯。 嗯， 係咪？即係因為你要記住，你係一個社會嘅功能喺度噶嘛，唔係責任啊。社會責任係企業啊，你呢個係社會功能嚟噶、你係 define 咗你要做嘅嘢咯。 嗯， 係 啊，所以市建局到底角色係點樣咧？咁亦都好多人咧，都真係話佢哋係咪英倫為地產商咧？咁同埋亦都係咪真係因為自負盈虧呢個咁樣嘅限制啊，就令到佢咧一定要有盈利。咁盈利嘅話咧，就變咗咧，好多人覺得佢咧就變咗同呢個私人企業啊係爭利添出現咗嚇。咁好啦，咁我哋嘅讨论咧暂时到呢度啦，咁大家咧如果对呢个市建局呢个话题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噶。咁嘅时间里边咧，我哋就想请两位嘉宾咧参与讨论啦，就系市建局嘅前非执行董事吴家徐嘅。吴家徐你好。 Hello, 大家主持 人。你好，你好，我哋喺度倾开咧，就讲翻市政局咧，就最近咧就即系管理层咧就出咗嚟讲啦，咁就话咧就系最近咧就进入咗收成期啦，咁未来咧就会系建筑收购嘅开支咧就千亿，咁提供1.8万伙，咁我头先倾咧就会觉得咧就如果用到1000亿咧，只能够起到18000伙咧，其实系咪成本效益嘅咧，同埋即系长远计咧，系咪一个即系可以即系所谓我哋叫做持续发展到嚟嘅模式嚟咧？其实咁吴家徐你都系前执行非执董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即系你嘅观察系点啊？ 嗱，其实呢、這个你哋嘅观察咧，其实都唔单止净系而家噶啦，咁其实都好多人都讲啊，即系根本都即系唔合乎嗰个经济利益嘅。即系你攞成千亿都系起紧嗰18000个单位， 太少系嘛？即系嘛？ 计系冇错啦，当然系太少啦。但调翻转有啲评论就话，喂，你不如攞嗰笔钱走去做一啲所谓嘅复修啊，咁即系搞翻掂啲唐楼啊，或者系啲旧楼啦。可能即系你都唔使1000亿啦，可能可能100-200亿咧已经搞掂咗一半以上嘅一啲嘅旧楼噶啦。咁所以其实就唔系好合乎呢个成本效益嘅咁。咁但係當然啦，你要睇到即係話市建局當然佢亦都唔係一個即係又唔可以話佢純粹係一個私人發展商嗰個咁嘅角色嘅，咁佢亦都要肩負一啲所謂社會嘅責任。咁所以咧就佢其實而家最大嘅困境就係在於嗰個收購價啫嘛。因為收購價始終係定咗出嚟就話係要7年嘅樓齡去收啦。咁所以但你知道香港嘅樓價每日都係只係大部分都是升的，咁所以換句話講，你七年的樓齡差不多接近新樓嗰個賠償。咁如果你計翻條數咧，即係話一個即係而家土瓜灣啊、九龍城嘅一個即係收購嘅單位，一尺嘅收購嘅單位，差不多去到都差不多18000几啦。咁所以你幾年後賣2-3万，其實 即系1万两万零三万蚊，其实系一个好合理， 又好合理嘅， 系好合理。 呢个其实系 都赔咗18000啦。咁你计埋建筑成本，就个行政费用，以至乜嘢，即系再加上呢个发展商嘅一啲嘅利润啦吓。咁所以2-3万、3万零蚊，以至到系40000蚊，都其实都系一个合理。即系如果我哋咁计数嘅情况底下，其实都系冇办法之中嘅。 我想问一下嗰、那个七年嗰个咧，系法律规定啊，定系 法律噶？mandatory 嘅，即系一定 要嘅。 佢需要系，如果你系要收购嘅话咧，一定以呢一个为一个准则，系冇得喐嘅。 O K， 冇得喐嘅。 系。但系吴家翠啊，即系你讲嘅呢个问题咧，其实就即系有咗市建局啦，即系前身就系土发啦吓，即系土地发展公司啦，都系长期呢个问题困扰住，其实系冇解决过， 几十年都冇变过。 冇错啦，同埋点解有冇一啲新啲嘅思维可以点样突破到咧？如果唔系嘅话咧，就永远好似我哋头先咁讨论啦，你系高价收地，又高价卖翻出去，咁啊对个社会有乜帮助咧？ 推动香港楼价向上嘅帮凶。 系啦，或者成为其中一间发展商啦， 共谋吓，共谋分子 吓，共谋分子， 可唔可以有啲新啲嘅思维？点样可唔可以打破到或者突破到呢种咁样嘅方法嘅？其实 即系正本清源啦，即系讲翻即系话，其实市区重建理论上我同意，即系两位头先嗰个讨论啦，就话其实唔应该赚钱嘅。即系市区重建嗰个目的系，其实系为咗要改善一啲旧区而家好好差劣嘅一啲嘅生活嘅环境啊，旧即系诸如此类啊，就令到系多啲一啲个公共嘅空间。咁但系香港个市区重建咧，即系唔好意思啊，即系由土法嘅年代开始个谂法，直到而家咧，都系点样去增加嗰、那个。即係房屋嗰個供應，去滿足我哋嗰個所謂嘅 housing need 啊，一個需求嗰樣咁嘅。咁所以某程度上，你又唔可以即係去同其他國家、外國嘅英國啊一啲嘅比較，人哋真係可能講緊即係收翻嚟嘅，可能起嘅樓咧仲會少過比以前嘅。咁但係香港咧就一定係要多過以前，因為我哋要。追數啊嘛，我哋要追翻嗰條數啊嘛，咁所以即係話喺呢個思維底下，其實我覺得過往嘅思維係幾好嘅，即係例如一個所謂嘅需求主導嗰個咁嘅模式咧，即係由下而上嚇，以前嘅起貼街嗰個情況底下，但因為某些情況底下咧就做唔到啦，咁但係呢個都係一個新嘅嘗試，就話我哋有需要去做重建嘅，咁啊不如就揾市建局去合作。去做呢一樣咁嘅嘢啦，就 rather than 即係話我仲咩收購啊咁啊諸如此類咁樣啦，可能嗰個大家喺度嗰個共識唔會容易去達到咯。 其实就用收购咧，即系市价咁做咧，另外仲有一个衍生嘅问题嘅，就好多即系俾你收购咗嗰个楼啊或者地嗰啲人咧，就会觉得就系未来你起嘅时候又高啦吓，咁我觉得咧就好似你又揾咗个笨。或者甚至咧，你當時嚟講咧，其實俾呢個價我咧，就未來係幫咗你謀取一個更大嘅利潤。 唔係啦，強搶民產啊嘛。 冇錯，呢個又係一個大問題嚟嘅噃。 同埋我想問多樣嘢，理論上啦，即係你起多咗樓嘛，咁起多咗樓咧，你就應該會賺錢嘅，即係我收 係 咪？即係我本身你100个單位，我起完之後變咗300个，咁其實就算個尺價。唔反映上去咧，其實照計都賺錢，但當然有交通配套啊，各方面嘅嘢啦。但係理論上，你市區重建就係因為原先嗰、那個那個 land utilization 係唔 做得唔好 嘛，係咪唔 optimal 啊嘛？咁係實際上唔做到咧？ 嗱，如果你講緊即係我好老實講，而家係做唔到嘅。即系做唔到，你睇下全部都单栋楼，咁有乜鬼？ 咁系咪就系因为收起上嚟嗰个 planning cost 有个问题，就系话个 footprint 唔够大咧？即系如果要做就要做大啲。 冇错，那个地盘个 size 唔够大咧，你始终嗰个改变唔得多咯。咁你只系又系一支余笔嘅楼咧，都系讲紧即系咁多人住。 系啦， 咁但系个问题系啦。即係換句話講，你睇到深水埗個個都係單棟一支，基本上冇一個好整體嗰個改善成個環境嘅規劃嘅話咧，咁其實香港嘅市區重建係唔合格嘅。 喺人家徐力都想問一問你咧，即係市建局一路即係搞咁耐咧，即係頭先我講咗嘅都好多批評啦。咁其實亦都有啲人講過咧，就你其實係咪一定需要就係用一個收購就然之後你自己收購曬就自己發展，有冇辦法用一個社區即係大家你係一個當 所謂嘅持份者啊，咁樣嘅概念，即係發展咗之後咧，都係嗰個區嘅人。即係如果你願意繼續承擔嘅話，可以一個咁樣共享嘅方式嘅。 我一路 共享， 唔止共享咁簡單啊！我覺得咧，其實可以用眾籌嘅方式嘅，即係你 眾籌， 即係你直頭係一個securitization 啊，證券化咗佢。 嗯。 因為我自己係我個法學博士就係研究新界丁權， 同意呢樣嘢，即係喺外國其實即係話所有嘅重建唔係由政府主導噶嘛，係由民間嘅主導去籌集嘅資金啊，政府只係審批嗰個規劃得唔得，即係配唔配合， 同你確保到嗰個程序係合法合理嘅， 係啦係啦 係啦。咁但係香港就好特別嘅，就做唔到呢個所謂嘅共谋呢样嘢，或者系即系嗰样咁嘅，因为香港个楼价，即系嗰个客观嘅环境，个楼价实在太贵啦。即系话你亦都听到以前，即系话点解嗰个一啲嘅计划咧唔能够咁快会公布啊？因为会落钉嘅，即系好多人落咗钉。 所以我就话干脆证券化咯。因为你证券化咗后就冇人会卖去落钉噶啦嘛，或者你落俾，就算你卖去落钉都唔卖俾钉都唔紧要，因为你已经预咗，即系你当一个有价证券咁样，你交换俾人啫嘛，咁佢愿意， 而 家嘅一个小嘅利益去换取将来嘅，唔系而家嗰一个利益就放弃将来一个可能更大嘅利益，咁如果系一个 educated decision 系冇问题噶嘛，呢个香港自由经济，即系我觉得嗱，我唔知有冇人提出过啦，但系我觉得。这个证券化可能是一个值得去考虑的东西的，即 是要整大一点。要想了一样东西，即是说又配合现在他讲紧个资金，资金现金流可能即是来紧那几年都好严重啊，所以即是证券化其实 政府可以有一个角色的，就是说在重建那段时间政府有一个中转房屋给他临时安置的。 嗯， 即系我觉得政府可以呢度大方啲咯，你话起三年嘅， 而家嗰个公屋都唔够咯， 咁你都要谂噶，做政府 打尖咁啊， 咁唔系，咁但系个好处就系佢之后就会松动咗出嚟啦嘛，系咪？即系我觉得一定要整体咁样谂咯，即系你每我哋好中意就系一件一件事独立去谂，但系你一定即系我觉得做政府系真系要谂晒成嚿嘢先得噶。 嗯， 系啊，佢而家就市建就还市建咯，咁我做市区嘅啫，咁啊郊区就交俾房协做，咁其实两个机构可以即系再谂一谂，即系睇下点样可以即系有啲 synergy 啊嗰啲咁嘅情况出现咯。 嗯，同埋你收购旧区咧，好多就系话，譬如你有住咗好多年啲街坊啊嘛，即系其实我本身真系唔想走噶嘛， 系啊系啊， 咁我宁愿咧就系话你重建发展，我咪参与咯，即系我当系一个未来嘅 stakeholder，譬如你一个单位，你重建要几多钱，或者未来几多，我用翻占翻咁样嘅比例嘅收益嘅， 我咪就证券化。 咁你等佢两三年后，咁总之起好咗，又起翻嗰度。咁其实呢个都合理喎，系咪咧？系啦，即系当时有冇系啦？有冇认真地研究过咧？其实， 其实就有嘅。咁初步都做咗一个所谓楼换楼嘅模式嘅，喺2021年。嗰個 review 咗之後咧，咁其實都提供咗一個所謂樓換樓咯。咁但係即係發覺咧，都唔係咁成功嘅，因為樓換樓咧，基本上我哋唔能夠即係市建又唔能夠好似房委會咁樣去做到一個所謂先拆，即係先安置而後先安置然後拆卸嗰個咁嘅情況，即係又有回頭紙啊嗰樣咁嘅嘢。咁所以咧，第一個喺啟德嗰個所謂樓換樓啦，其實都翻翻嚟嗰個結果咧，就得一兩個人去認購嘅啫。 嗯，即系唔系好理想啊？ 其实嗱，你呢个系因为你自愿啫。如果你系一个强迫性嘅，即系嗱，内地我知嘅地方系咁做嘅。就真系咁嘅，总之就你拆迁户咧，我就唔俾钱或者俾好少钱你，但系咧我就 guarantee 咧起好咧， 你 一个 单位你 一个 大少少嘅，可能比而家呢个单位大 20% 咁样样， 系 内地好多地方咁做噶嘛， 系啊，但系香港就冇呢一个咁嘅法例写明噶嘛，嗱，我哋日本咁，其实日本嗰个重建其实喺佢嗰个宪法入边咧，喺嗰个 law 入边咧系写明佢系可以回归嘅，系即系做起好之后，佢有权去翻嚟居住啊、生活啊，俾翻一个同等嘅 unit 去。咁但系呢个我哋香港就做唔到呢一样咁嘅嘢咯。 立法可以立嘅啫， 即系如果真系做嘅咧，就可能要推动一个咁样嘅修例或者 系 立法嘅工程 咯。 但相当大的工程。 但是我即系我个问题就是而家不可持续嘛，系咪？即系佢讲到咁惨啦，1000亿，即系同埋我哋睇到一千亿， 要有钱才可以持续噶，如果冇钱点持续啊？佢个角色。啊， 系嘛？佢 accumulated 嘅利益个都系多个几百亿，咁佢一阵间一千亿，佢就即刻啊！而家累积嘅盈余有370亿啊嘛， 三百七十几，但现金留得90嘅啫喎。 系啊， 佢嗰啲系啲 好少 嗰啲地盘， 即系嗰啲 asset 嚟嘅，系 啊 ，asset 嚟噶，现金实际上得90噶咋，90亿到噶咋。 系啊，嗱，讲翻个财政嗰度咧，佢即系局方都有透露嘅，就喺2024年起咧，就将会连续7至8年出现负现金流嘅。咁啊，届时咧就要融资嘅。咁啊，佢局方亦都请咗财务顾问研究啲方案嘅。咁呢方面咧，吴家徐亦都你可以分享一下啦，即系亦都系即系坐过嗰、那个市建局啦。咁喺融资方面里边咧，其实一直以嚟市建局个做法会系点做嘅咧？同埋即系佢未来你如果真系收购咧，讲亲动辄都要甚至讲到上千亿咧。其实佢嘅融资方案可以有边啲选择咧？ 其实当然第一就政府俾钱啦，但政府嘅而家咁嘅情况，即系喂你自己谂掂佢先啦，财政司长梗系叫你。咁但系实际上咧，经早我谂都早10年前，其实已经开始咗咧，就去预备有一个所谓嘅融资嘅方案嘅，咁佢亦都问咗银行咧，做晒所有嘅 assessment 啦。咁其实 URA 嗰个 grading 咧系 A 加嘅 A plus 嘅，咁所以咧亦都我唔相信佢会喺嗰个融资啊或者喺借贷啊问银行借贷嗰阵时咧会出现好大嘅问题，因为最后嗰个 backup 仍然 guarantor 咧仍然系政府噶嘛，咁所以佢攞嗰个 interest rate 系其实系好低，咁同埋亦都相信好多银行肯借俾佢嘅， 咁梗系啦，你卖咁多楼咁贵，即系同埋赚咁多系嘛，即系呢个借钱嘅能力 啊 冇问题嘅。 是啊，咁所以其实佢哋做晒准备㗎啦，咁只不过真係情况出现咗真係好短缺嘅话呢，咁佢就可以做呢、這个。 我觉得你可以同啲 iBond 一样囉、啊、发啲债券俾市民认购都得㗎。 是啊，都冇问题㗎。 咁市民可以分享个利益好过益银行嘛。 是啊，逐步走向呢个证券化嘛。 是啦、啊、是啦、啊、逐步走向证券化。我就即係嚟咁样諗啦。 有得谂噶，可以慢慢趋向呢样咁嘅谂法噶。 咁就可持续啦，真系。 咁而家就冇话佢一定要赚钱再 cover 翻，再去做嗰个重建啦。咁同埋我头先听到大家讲咧，咁其实另外一个最大嘅问题，其实系市建局太做太滥啊，啲嘢太多，唔集中去 focus on 做重建。 你讲到呢个问题，吴家徐，因为我都想再即系跟进下，因为政府亦都有叫佢做多啲手字啊。即系呢个会唔会一个新嘅角色咧，同埋令到佢嗰个即系财政或者未来嘅营运咧，可能都有一个更加其他嘅压力啊咁样咧？ 呢个就阿林特首嘅，阿林郑咧就即系叫市建局去做呢一样咁嘅嘢啊，因为喺佢嗰个 mandate 入边咧，亦都冇指明话做唔到啊，咁所以咧就为咗配合翻嗰个房屋嘅供应咧，咁所以咧就都要做一个所谓首置啦，咁但係第一期啊啟德嗰啲呢會員一居嗰啲呢，咁其实做完第一第二期啦，咁其实CEO 其实先伟生其实都曾经尝试同即係政府傾下，即係有冇啲方法可以即係一係即係有啲资助啦，咁因为呢你做一个首置其实係蚀本嘅。你用18000，我唔用10000啦，我用15000嚟收，咁但係你即係卖楼呢就只可以用半价嚟卖，咁你諗下个财政压力係好大㗎。咁再加上你嗰个首置其实就话同过往市建局个做法係好似而家咁，即係投标跟住收翻啲錢就唔使再抌咁多嘢啦，就交俾發展商做啦。咁但係首置咧係由頭到尾都係由市建局去做嘅，即係由設計建設，跟住到尾由收樓，以至到係嗰個房屋嘅管理等等。咁你諗下喺呢度佢賺咗幾多錢咧？個interest rate 係幾大咧？咁所以咧，你做一個首置， 點解唔可以將譬如你收翻嚟啲地，跟住你俾房委會去做首置咧？ 嗱，我哋都唔係好明白。 我哋都係好。 因為佢做開手指，佢又識，佢又有熟手 contractor。 佢就算係手指，而家市建局個手指其實都要揾房協幫手㗎，後生熟沙協幫手，係因為佢唔熟悉嗰、那個。嗰啲審批啊， 你要審批好多。 咁、所以呢、這個我頭先都講，即係話其實有幾個機構可以諗一諗，即、就、係、是、大家睇下分工去做得比較好啲咯。 同意。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吳家瑞。 好， 好 ，OK。 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市建局嘅前非執行董事吳家瑞嘅。咁我哋傾緊嘅就係市建局自己咧就透露咧未來有個五年計劃啊，咁啊會推出多個重建項目嘅。咁啊到底啲重建項目裏邊咧要到時賣幾多錢啊？會唔會又係高價出去賣咧？咁啊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咁今日自由風嘅時間差唔多啦，洪偉文。 好，拜拜。 拜拜。